校方在 Facebook 上載片段，馬友友戴住口罩坐在牆邊演奏大提琴，現場其他人報以熱烈掌聲。很多網友留言大讚馬友友透過音樂撫慰人心，並且說現場的民眾好幸運，能夠大飽耳福。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至后期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现时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20点，升380点，总成交金额50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53点，升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7点，跌149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小米集团25.15元，升2.4元，腾讯控股649。啱啱跳咗650元，系升5毫。阿里巴巴224.2元，跌8元。中国移动53.3元，升3元。美团341.8元，啱啱跳咗342.8元，升9.8元。友邦保险99.3元，升3.3元。龙湖集团48.35元，跌8毫。阿里健康23.9元，冇起跌。盈富基金29.4元，升4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係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係7.762，英鎊10.821，瑞士法郎8.36，澳元6.025，加元6.229，新西蘭元5.598，歐元9.284，每百日元對港元7.11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3.738。日经平均指数报29,844点，升126点。港金现价报16,050元，比上日收市升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0点，啱啱跳咗1,730.23美元，卖出1,730.96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排到去屈地街。在九龙啦，佛光街去翻红磡道咧就比较挤塞，而家龙尾喺嘉围村。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君汇港一段咧就慢车，龙尾喺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黄大仙中心。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宏照道嘅支路挤塞，龙尾九龙货仓。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进景园。咁提一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强制检测安排，西营盘介乎第三街至到高街嘅一段薄扶林道来回方向仍然封闭啊。西营盘介乎第三街至到高街嘅一段薄扶林道来回方向仍然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由于有道路工程啦，车辆不能够由上环嘅普仁街右转去荷里活道，车辆不能够由上环嘅普仁街右转入去荷里活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情况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识自我检讨啊，好事嚟嘅。 而我最估唔到嘅系读呢一个课程，识到有一个同样目标嘅女同学。 咩事？ 而且佢好俾心机学习，比起识揸小型飞机嘅我，更加熟悉飞行嘅原理。 究竟由 Anson Low 饰演嘅 Kelvin 喺咩事身上仲有咩得着？留意由劳工处展翅升建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终极展翅。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风骚江湖小说，曾志豪系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系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系沙僧。 喂，系冇对白嘅。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搵师傅啊，哎，掹到瞓啊。 我搵到啦，我搵到啦，终于。 沙僧，你搵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搵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3个钟噶，咁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面暗暗沉沉的是桂花田、曾子豪、程振鹏，他们就是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子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啊，程振鹏，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啊， 有冇咩唔惯啊？ 冇啊，就系睇下你几时拉你嘅口罩啫。 哦，系啊，而家我哋做紧一个直播室嘅实战测验啊。就係、是、咧，我而家終於就佩戴咗咧。我經過咁多日咧，都係派戴住同一款口罩咧，真係悶得滯啊嘛！我老婆幫我訂咗個新款嘅口罩咧。 哦， 呢一個口罩啊，除咗咧即係顏色美麗嚇、圖案好睇，佢仲有一樣咧，就係話重用嘅，可以重用三次。 你嗰只重用三次。 係啦 ，total 咧就係96小時。 點樣叫重用三次啊？ 啊，我冇記錯啊，96小時即係幾多個幾多日啊？即係。 哦，一日24小時。 一日24小時，三日13日， 四日咯。 哦，四日喎，可以。 係啊。 我可以用到96小時㗎。 係不停咁，佢 係連續戴定係你可以中間擺低？有啲人話可以噴一下啲嘢。 噴咯，我中間就噴佢，又唔得啦，已經。係 咯。已經個口仔已經跌出個鼻嗰度啦。 傳說中嘅一帶一路啊！一戴就一路出嚟啦，因为我老婆仲要好叻同我讲话，呢个口罩啱你噶啦，条索带咧又唔知道教大细啦，佢话呢个 size 又 fit 啦，结果我发现 其实 fit 嘅唔讲嘢， 系啦，我想讲话，如果阿豪仔你唔讲嘢咧，就咁戴住静态咧。 咁係幾 fit 嘅，個顏色又非常之 好睇，係啊，鮮豔係啦，比較陽光。 原來呢個就我老婆想傳達嘅意思啊， 叫你 就係如果你唔講嘢，就幾好嘅，就 fit 嘅， 係 係 啦，講嘢就 fit 你啦。 哎呀，真係我一講嘢就唔掂啦，真係冇辦法啦。 咁唔緊要，始終都係太太為你而設嘅，你點都要咧尊重 一番心意啊！ 係 啊， 即係計太太口服嗰樣之外咧，而家就有太太口罩 啦。咦嗱，你有新口罩？我见到前阵鹏都去咗缩咗发喎， 系啊，缩咗 啊，缩咗个发，剪咗个发， 剪咗发，系啊，都要剪啦。过咗年咁耐咧，都冇剪头发，都一个波咁啊，成个。 你算系勇者，你知唔知啊？ 唔明， 我哋仲系有好多同事咧，我哋千祈唔好讲话陈德信啊， 唔敢去剪头发。 系啊，亦都唔好讲系阿梁丽勤啊，佢哋真系仲系唔剪头发噶。 由短发变长发啦。 其实佢哋根本就系 勇者嚟噶， 长头发啦。 都唔系、啊，梁丽勤以佢个格咧，佢系中意嗰啲短打嘅、 啊，爽朗型格噶。阿、啊、勤变咗长发美女，唔知剪咗美女，好耐冇见 佢。明李克勤咁样噶嘛？ 但系佢哋系咪担心即系发型屋嗰个嘅即系防疫嘅措施？ 系噶系噶，真噶。 咁可能我就嗰间嗰个帮衬开，同埋咧我个发型师咧，佢都即系越做越叫做点咧？即系更加专业咁样，好似诶唔系赞佢啊？ 即系啲咩啊？更加专业，系咪喺你面前清洁晒所有嘢啊？ 佢而家系索性自己搬咗去一个咧，系自己一个人入。 哦 ，one man band， 得一个人嘅啫， 成间铺一个。 系啦，一个人做嘅啫，佢只系接一啲叫预约嘅客咯。 尊贵啊，尊贵嘅客。 系啊系啊， 哇！ 索性 咧包场啊， 直头好似包场咁，你唔会有其他人喺里边嘅啦，只系佢一个同你一个啫，一对一。 OK， 咁佢就照戴口罩，变咗一个顾客咧，你可以选择唔戴口罩， 唔好制啊， 唔好， 咁咧 你都系要戴啊。 你喺个耳仔边先除低又话啫。 佢有好多，即系佢另外又亦都会去到嗰个剪发地方咧，换咗另一个口罩俾你嘅。 哦， 你知啊，你剪头发嘅时候咧，有好多湿水 嘅。系啊，喂，佢个青位完全唔觉有问题。 咁所以咧，冇俾条，因为我自己啊， 唔系咩，即系冇俾条边咧影响到你。 我系啊。因为佢索性就佢俾一个口罩你戴嘛，咁如果系整湿咗或者剪烂咗咧，都系嗰个系佢嘅， 系啦 系啊， 仲有一个自己嘅留喺度啊嘛。 喂，好啊，好窝心啊！即系因为咧，事完咧，阿华咧就有啲怒气嘢，有啲激心嘢咧， 系咪啊？ 就系讲紧啲客人咧，系真系 好要求高， 好要求高得。紧要得滞嘅，即系你样样嘢咧，几乎想喺你面前。 佢要剪到同你一样嘅， 点样叫喺同我一样咧？ 我要好似你太太咁飞扬嗰个头发。 嗰个头发本质系因为我嘅问题，即系唔关 我 事嘅。 我要咁 风 骚嘅， 绝对唔关我话事，系我自己本身头发质唔好。但系讲紧咧，佢哋咧，即系务求希望咧，可能咧喺你面前咧，唔该你重新清洗一次你啲工具，先开始用。即系希望可以做到咁样。 呢啲叫做睇得见嘅安心啊！如果唔系佢鬼知你清洁咗啊！ 今日但人哋问题系发型师，每一次 你每朝都翻嚟喺我哋面前抹一次咪噶。 都系，咁呢个系我自己安心。 如果我翻嚟冇抹，你都唔信我抹咗噶。 总之，但系嗰啲要求咧，你系觉得平时喂 做唔到嘅咩？阿华呢方面， 好多香港嘅客咧，佢哋都会即系照嚟剪啦，讲紧。咁但系有啲即系其他地方嘅人咧，佢就会有啲好另类啊，好高要求啦吓。 就系头先嗰样。 系啦，就系、是、几乎你即系揦起把铰剪，揦起第二把铰剪，都希望你喺度做个清深层清洁一样咯。 系 咁你唔得咁样噶嘛？ 咁你叫佢都咁做咪得咯？叫 系啊，你讲少句嘢，你咪即系你咁担心，你一系 唔好 嚟，系 啊， 你系唔好讲嘢，一系唔好嚟。 佢都系继续 keep 住讲嘅， 系啊，因为佢好多要求嘛。 哦， 系啦系啦， 几 乎咧就你去街唔该买条新嘅嗰啲叫做隔嗰啲叫做围保，系啦围保咁样咯。 哦，咪啱噶，而家你去到每个唔同嘅食肆咧，佢都为求令你安心咧，佢都会列晒成个表咧，一二三四五，我哋每一个钟头系做几多次，我哋每两个钟头咧就点样去抹一次台嗰啲咧。 你担心事啊？人哋发型师都即系我，其实互相向嘅。你估酒楼食肆嗰啲所有嘅人，佢哋唔担心咩？ 我自从呢个第四波嘅后期咧，佢唔系解封翻嘅。我除咗即系例牌， 即系我哋决定有第五波啦，系嘛？系咪咁啊 ？Coming 吓，算啦，我呢头啊。 头先你话第四波之后， 咁啱翻第四波啦，而家。 就即系第五波啦嘛， 系咪啊？ 我话咧，我仲未帮衬翻咧，有啲铺头啊，譬如咧，我自从佢停咗业成个几两个月，嗰个按摩店咧， 系啊系啊， 我未帮衬翻喎。 我都仲未 翻噶啦， 佢开翻噶啦而家。 但系原因系你担心佢时，佢担心你。 啊、我意思系我竟然咁啱都未有呢个机会， 有需要啊， 未有帮衬啦。戏院我又好想去帮衬，即系仲有呢两个地方咧，我仲未试翻咯。 OK， 戏院我帮衬咗啦。咁、啊、我想话俾你听咧，佢系第一唔俾你买第二射入去啦。 之前都唔俾 啦，已经唔俾啦。咁、啊、其实就已经唔使除口罩啦。 系， 同埋你真系前后左右咧系冇人噶。 前后左右，你睇嗰套戏冇人睇啫嘛。 唔系啊，唔系啊，全院半座嘅。 佢划区都系咁样嘅。 佢划区都系要分噶嘛，要分隔噶嘛。 其实安全好多啦。 后左右冇人啊。 嗱，即系譬如东南西北位咯，你叫做，譬如我佢哋即系嗱，譬如梅花间竹咧，一行行咁样啦。咁、跟住咧，你有同一行嘅时候咧，你一二有位啦，咁三四就吉嘅。咁、啊，到四五咁啊，再嚟咯。 所以而家咧，新嘅疫情之下咧，我谂我哋有好多嗰啲行业咧，而家都系要用头先桂花田个老公遇到嗰种客人嘅要求，我觉得我哋应该全新咁样去面对。以前你觉得、這個、 要重新适应啊嘛， 以前嗰啲叫做 Ogre， 而家你觉得呢个咧叫做系基本服务态度。刘德华要拍过噶啦， 啊系 啊， 今时今日嘅服务态度， 咁嘅清洁态度系唔够噶。最好消毒埋我哋把口先啦。 我见到有个的士车长咧，佢有埋个验证，话我已经做咗检测噶啦。 几耐之前先？ 佢有埋日期噶，都几安心噶。 好紧要噶，真系。 惯了怪习，不懂招架，路也像关卡。寒冬上沙滩，雨天上雪山。水蒸发，电费亦急加，阳光都惊讶，很想要休假。嘿，耐性够也吓怕，讨厌那一刹，防晒太快，衫浓妆都急变淡，明明已在树下，你发要吗？脸颊染色吧，离家一分钟已抹去他的优雅。食宴食饭，午饭晚餐，手要有冰茶。无冷气直行，不多看一眼。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我头先听过嘅黄言啊，如何从夏天活过来啊？ 哇，好应景啊！ 我谂下，我哋 进入夏天啦。 系啊，唔系我哋应该系想谂下点样活到去夏天先，即系可以安心啲嘅。咁答案会唔会系就系、是、疫苗呢？ 一来啦，二来我有听到有好多啲分析，似乎真系 是不是去到九月有些机会呢？ 九月有些什么机会呢？ 有些什么机会 可以即是彻底一些疫苗呢个威胁没那么大、不是疫苗疫病毒呢、或者疫情威胁没那么大呢可以飞的。 好难讲、如果你要去到有得飞呢那都是跟疫苗有关的。因为所谓疫苗护照呢即是他们现在就推行紧啦、新加坡又说要搞这个。 新加坡和澳洲想是这样搞的。 是有这个旅游 PubPow 这样啦、其实你见到、有不同地方呢都有讲譬如我哋祖国内地啊，佢都话咧，如果你要入境嘅话咧，佢话其中一个方法咧就系、你如果你注射咗系佢注明嘅系国产嘅疫苗，咁咧佢就可以咧有好多即系便利你入境嘅措施咁样、 其实呢一个谂法咧，相信咧唔单止话净系中国大陆或者其他地方，其实咧你想必然咧。到最後咧，有機會咧，即係當大家需要係通行無阻，要飛嚟飛去可以嘅話咧，呢、這個叫做疫苗嘅 passport 咧， 係 相信都係其中一個咧會俾人攞嚟應用嘅。 嗱咁好啦，如果你講到呢個疫苗 passport 同埋我哋而家旅行護照好似嘅話咧，咁、大家都知啦，我哋而家現行嘅旅行護照咧，你係會有分別噶嘛？譬如你話哇。嗰陣時我哋 sell 特區護照嘅時候咧，就話好啦，我哋而家咧就全球有百幾個國家就免簽，直情去到歐洲咧，全部打橫行嘅， 成為咧即係幾多個全球咧最便利嘅地方啊、地區啊咁樣。 咁呢邊就話啦，喂呢、這個咧渣啲，呢邊咧嗰個咧其實入境人數啊得咁多嘅啫，呢邊咧就話個個都要簽證喎咁樣。好啦，以後咧，你估呢個疫苗會唔會都變成咁噶啦？ 會啊， 係啊。即系你 都会啦， 你喺注射疫苗嘅时候， 系啊，你总有一啲嘅优劣之分嘅，系咪？ 系啊， 即系话你打咗边只啊？ 系啊，嗱，如果佢有啲地方咧，佢讲到明话，喂，净系受理呢几只嘅，先俾你入境嘅话咧，咁啊大件事、哦，你知啦 ，passport 啊都已经唔俾你攞两本嘅啦，理论上系咪先？疫苗都唔见你打两只噶嘛？ 咁啊，睇下你系咪好恨去嗰个地方，好需要去嗰个地方。 系啊，咁但系你必须要去噶。 咁你咪要满足人哋嗰个国家 咯。系啊。但系如果而家打咗啦，啲人要打即系、打同一个牌子咧，要打两次先得噶嘛。系啊。咁但系如果我想去嗰个国家地区， 佢系唔受呢只嘅， 佢唔认证嘅。 咁系啊。同埋咧，如果我短时间之内可唔可以打唔同牌子？ 唔可以噶，就话咗唔可以噶。 咁即系话，其实我打咗等于即系。 系咯，系啊，咪啦，而家咧唯有咧就系望下咧，佢嗰个所谓嘅限制程度系有咩唔同？如果咧我哋普通嗰啲 passport 咧，你最多就话佢唔系唔俾你入境，你要签证咁解啫。佢而家都系噶嘛，你特区护照就免签啦。你话如果你攞第二啲嘅，你攞婆罗奶嘅，唔系唔入得境啊。不过你要签证咁解啫嘛。 系啊，同埋佢要你即系咩啊？上机之前72小时有，不过有检测啫，唔系有，唔系要有酒针纸。 系啦系啦，咁而家咧，你话如果佢冇咗即系如果佢净系认某啲疫苗嘅话咧，我哋就睇下佢唔认嘅程度系去到咩地步先。如果佢唔认嘅程度，只系话。你打第二隻咧，你都係要14日檢測，要隔離嘅，或者你要咧上機前咧要做曬你哋自己嗰啲核酸證明咧，咁都好啲啊，即係唔係話入唔到去啊？ 但係如果佢話你打嗰隻牌子，跟住喂你唔好過嚟啊咁樣，咁大家要考慮下 呢一種説法咧，有啲似嗰啲旅行社咧嗱如果我哋咧到時就會入住邊一間五星級酒店或同級， 係啦， 即係有一個選擇。如果你唔係打呢隻疫苗咧，咁你就要 fulfill 到咧其餘嗰抽嗰一抽嘅要。 佢都俾咗你，但系问题系可能会你打嗰只你就唔好嚟，咁会 唔 会有咁嘅机会啩？ 咁你咪即系等于话你打咗呢只，原来会发开晒啲病毒，咁咪即系等于 嗱。咁而家另外一个咧，如果你当系平时即系我哋做生意买卖嘅角度去理解嘅话咧，即系而家啲疫苗咧又面对咗一个问题，就系咩咧？即系譬如阿田啲精明师奶咧，佢去到铺贴度买嘢嘅时候咧。你有冇唔系你有冇发现咧？有几个情况咧，你系会却步咧，唔系好敢去帮衬嘅。第一咧就当然佢冇减价啦，贵到死啦，阿田就即刻走噶啦。 系、啊， 系啦，但系调翻转， 但系唔系话佢唔好、啊，只不过我买唔起。 你买唔起啫、啊，你都想唔买、啊。但系如果突然间咧，你系去到嗰个铺头度咧，佢系咁促销，佢系咁呼吁你，喂，劲 sell 冇免费买一送三咁滞噶啦，可能你都会打个突。点解突然间咁好死嘅？系啊， 不如油炸。 系啊， 又真系、啊。我嗰日咧见到咧下低日之百货公司话，哇，平时嗰包咧叫冲咖啡嗰啲一杯装好细嗰啲奶咧，即系我嚟帮 奶仔， 佢啲奶仔咧好便利你嗰啲咧。 我见到啊， 我点解平时买40蚊，点解佢卖10蚊嘅咧？咁样。 奶啦，你有冇惊啊？惊啊！ 跟住咧， 我话哇咁抵，我想已经立咗两包喺手，跟住再唔系 谂一谂先， 停一停，谂一谂， 点解咁平咧？ 再望一望个， 系咪就系过期啊？ 剩翻六日啫， 系啦系啦， 哇！成包奶食几廿个，我点六日？ 你呢个讲得好好啊，通常就系咁嘅， 点会有你咁大嘅着数啊？ 冇错啦，通常咧，你一见到佢一促销嘅嘢咧，你硬系就会谂下，究竟点解嘅咧？即系明明咧，佢平时卖到好矜贵嘅，而家点解突然间要促销咧？ 即係可能一樣 有啲驚嘅， 究竟有啲咩事咧？ 咦，疫苗都有個期限喎，係咪啊？ 嗱，一疫苗咧 有期限啦。 嗱，一疫苗就咁樣嘅，佢就真係好似我哋嗰啲買賣咁樣咧。之前明明講到明咧，就係有特定群組啦，60歲或以上先有啦，係好矜貴嘅限定嘅，即係你想打咧都 優先俾佢哋都啱。 冇錯，即係嗱，你本來分配曬噶嘛，但佢而家突然間話俾你聽咧，佢話喂唔係喎。其实都可以扩大少少嘅咯，就算明明个阶段都未过咧，可以做多两段时间生意。 咁啊，同嗰个原因 多啲。 咁呢个未必系想促销，就系当你嗰个嘅运作已经咧，若干日子啦。 唔系促销，系滞销啊！ 一来 咁你唔滞销就唔使促销嘅，系咪先？ 都不排除一个原因，就系当你啲嘢熟习咗啦，咁会快手啦。平时我以为咧，要两个钟先可以做到一个，原来我半个钟搞掂嘅，咁剩翻嗰个半钟唔通系拗脚趾咩？ 但系佢又讲到明，佢话咧，因为近日咧疫苗接种率偏低，所以佢就建议咧，我哋可以扩大嗰个。人群，即是话咧，明明之前咧嗰啲限量波鞋咧，就每日净系派五个丑嘅啫，点知突然间个店员话：老细啊，好似每日咧得一个人嚟排队买波鞋啫，咁啊，喂，放宽多两格。个个都嚟到买啦，咁样。 唔系咁啊，因为咧又多咗话，即系嗰啲叫做指引， 咪多咗啲牌子咧。 系啊， 开头嘅时候得一只啫嘛。 系啊系啊。 即系而家我哋有两只波鞋可以拣啦。 系啦，有多咗指引，同埋咧，如果你脚大嗰啲咧。 建议咋？未系指引啊，未出噶， 好啦， 未有效力噶，真系。所以大家要密切留意啦，即系究竟我哋 究竟几时扩大到俾我打啫？ 你快啲去啦！ 系啦，我嗱 声打一个。我相信而家你可以噶咯， 系咪啊？ 你肯打？ 咦，你嗰格嚟噶啦？ 我系嗰格吗？ 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0: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完成中西区九山顶道23号帝影园第一座至第五座嘅强制检测行动，截至凌晨零时，大约960名居民接受检测，发现两宗新型肺炎初步确诊个案，另外有一个样本检测结果仲核实紧。发言人话，受限区域内所有人已接受强制检测。当局派员到访大约410户，大约80户冇人应门，包括一啲确诊个案同埋可能已接受隔离嘅住户，亦有可能部分单位系空置。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政府完成中西区薄扶林道指明受限区域的强制检测行动，大约680名居民接受检测，没有发现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涉及的受限区域包括薄扶林道64-68号、搬咸道73-83号、景辉大厦 A 座及 B 座、薄扶林道35-37号、枫林大厦、薄扶林道39号东明阁、薄扶林道41-43号利威楼同埋薄扶林道63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务院港澳办、中联办今日起连续3日在香港开展座谈、访谈等活动，就落实全国人大关于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广泛听取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人士的意见建议。消委会测试市面26款声称成分天然、草本、植物成分或有机的染发剂，发现60%样本含致敏物质和或者重金属，提醒消费者如果有湿疹或者头皮表面痕痒或有破损，应该避免染发。 消委会表示，今次测试的26款研发剂样本，售价由18至450元不等。结果显示，全部永久性研发剂被验出致敏物质，当中一半被验出有3至4种致敏物质，亦都有一款样本含有禁用可导致基因突变的物质。消委会又发现一款染色护发素和4款永久性染发剂样本被验出有阿摩尼亚，含量符合欧盟或内地规定，但产品并没有标示含有阿摩尼亚，其中两款的包装标示为不含阿摩尼亚，已交海关跟进。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至后期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现时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16点，系升282点，总成交金额69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4点，升一点。上证综合指数系报3454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系报13735点，跌161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641.5，跌8.5；小米集团25.2，升2.4；阿里巴巴224元，跌2毫；美团336元，升3元；中国移动52.7，升7毫；友邦保险99.4，升3.4。京东集团326.6，跌16.8；阿里健康24元，升1毫；龙湖集团48.2，跌9.5；盈富基金29.28，系升2.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2，日元109.15，瑞士法郎0.929，加元1.247，人民币6.503，英镑对美元1.393，欧元对美元1.195，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日经平均指数报29815点，升97点。港金现价报16050元，比上日收市升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6.2美元，卖出1727.3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啦，西营盘嘅强制检测行动咧已经系完成咗，而家薄扶林道来回方向介乎第三街同埋高街之间一段咧已经系解封噶啦，就系介乎第三街同埋高街之间嘅一段薄扶林道来回方向咧都已经系解封，较早前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亦都陆续行驶翻原有嘅路线。咁喺上环嘅普仁街有紧急工程，所有车不能够由普仁街右转入去荷里活道。不能够由普仁街右转入去荷里活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南过海咧，只系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君汇港一段咧，仲系车多。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咧，亦都慢车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对出。咁喺新界啦，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大窝口道咧有道路工程噶，影响到一大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和宝林路马油塘方向秀茂坪。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C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欢迎各位探险家加入无极行之旅。我哋嘅领队系探险专家史提夫巴克沙尔，将会带你探索呢个星球上十个未知嘅世界，登上从未有人攀登过嘅山峰，闯入洞穴，深入地下河潜水，追踪稀有动物，追寻震撼人心嘅景色。请扣好安全带，避险马上要展开。5、4、3、2， 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无极行，今晚9:30，港台电视31。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你想开心啲，其实可以好简单噶。 味，无论系对男性同埋女性咧，都系非常之重要噶。好多人都会觉得，哎呀，成日都要画眉，好辛苦啦咁样。咁你可以咧，叫你老公攞个鼻索下条眉，就系闻味啦。 轻轻松松两个钟，记住逢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美电康哥陪住你开心食晏。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我哋成日话咧，人老就心不老，系讲系咁讲啦。不过最惨系个心睇唔到噶嘛。我点样知道你仲有一颗年青嘅心咧？嗱，所以咧都系要俾人睇嘅。正如我哋话啦，你嘅干净咧系要做到俾人睇，你有5、6个步骤都系消毒咁咧，我就知道你干净啦。同样地，我哋话佢人老心不老，除咗你个心不老之外，咁你个身可唔可以都保持 young 少少咧？例如你会唔会都可以着得花巧啲，或者叫做咧投入啲咧？通常我哋系咁嘅，一去到年纪大咧，其实点解你就会咧，即系冇晒心机着衫咧，就求求其其咧，可能你就会用呢个做藉口嘅。嘿，我咁大年纪唔使啦，嘿，我而家呢个岁数再俾边个睇啊？嗱，各位。你唔好以为70、80先会咁啊！小弟觉得我而家已经有阵时咧，间唔中就会用呢样嚟懒咗噶啦，所以我每日都会望住程振鹏咧。你睇下佢年纪大我哋咁少，但系佢一样保持住嗰份年青嘅活力。头先即刻啤一啤我，几惊啊！真系啊！所以咧，你点样可以做到咧？年纪渐长，但系你唔好放过自己，唔好对自己放松有要求咧。嗱，今日呢单新闻咧就话有一对嚟自德国嘅老夫妻啊。书我读唔到佢个名字，这个德文我真系冇一个字读到啊。总之就是德国嘅老夫妻啦，佢哋咧就成日喺 IG 度啊，你记住系 IG 嗰度啊，佢哋会 IG 嗰度咧分享我哋夫妻咧，佢哋平时嘅日常打扮。咁你想象一下一对老人家，究竟佢哋成日 IG 度系会分享啲咩相咧？可能喺你脑海里边都系着冷衫啦，或者着嗰啲咧，即系吓。所谓嘅棉裤啦，又或者你会觉得咧，全部都系咧，即系肉肉酸酸、老老土土，或者起码颜色都唔鲜艳啦。不过佢哋就真系打破咗你呢个界限啊！第一，佢哋会带绅士礼服务。点解我特别要强调带绅士礼服务呢？你明唔明啊？当好多人咧觉得咧戴帽纯粹系遮太阳嘅时候咧，如果你将佢作为一个服饰咧。就真系一个有心机嘅表现嚟噶，咁啊，佢哋呢两对夫妻呢一对夫妻咧，就着好多叫做欧洲嘅复古装扮咧，佢哋德国人嚟噶嘛，佢哋又会着唔同嘅西装啊，男嘅咧成日都会着一啲颜色不同嘅，好有型嘅西装，哇，真系见到啲型，窄身啦，短打啦，有阵时啊三个骨啦，仲要咧即系攞埋个士的咧，阿爷爷真系好有型嘅，咁啊间唔时咧揽条颈巾啦，而嗰啲颈巾咧，你一睇就知唔系保暖用嘅。是爱嚟呢型仔打扮用嘅。因为有时呢佢净似嗰啲电单车骑士呢即係嗰个围巾嘅打扮。好啦， 咁、那个太太系点样呢？太太犀利啦，佢真系咧，颜色方面咧，你会见到唔 sharp 嘅，佢唔着嘅，大黄啦，浅黄啦，令黄色啦吓、啊。但系最紧要系咩咧？你唔会觉得佢系咧恐怖同埋核突嘅、哦，着上身咧，你只会认为就系、是、哇呢、這个婆婆咧 carry 得真系几好嘅、哦，佢直情咧有一件咧，如果我冇形容错咧。男嘅个老公咧就着咗即系传统嘅即系英式嘅嗰啲礼服啦，但系个老婆咧就着咗一套韩国嘅服装，系韩服、哦，前面咧有几个流苏咧有啲摆喺度咧，但系佢又着住一件咧华沙比绿色嘅咁样，哇！佢仲要衬埋嗰个头咧有啲花冠花环喺嗰度咧，整体出嚟效果系非常之咁漂亮嘅，最紧要系佢哋两个都已经唔再后生噶啦，系佢哋两个已经系七十几岁噶啦，但系佢哋成日 I G 度咁样着咧，你会觉得好年轻噶，所以咧呢啲相咧摆上网咧，人哋又中意睇，佢自己觉得开心，而我觉得呢个就真系可以完美话俾你听咧，咩叫做人老但系心咧就不要老，咁你个心唔老嘅话咧，你对自己嘅衣着啊打扮啊有要求，同埋咁。当你对自己衣着打扮有要求咧，你自然就会注重你嘅飲食啦，你会注重你嘅健康啦，你就唔会再咧咧啡啡咧，终日坐喺度啦，唔做运动啦，越食就越撇啦咁样。所以咧，我终于明白啊，一切都系由件衫开始嘅。所以我要推介你睇一条片咧，就系嚟自苹果咧台湾嘅新闻网啊，佢就访问咗一个75岁嘅男 model， 系75岁嘅男 model。佢系点样咧？即系用呢、這、一个行 catwalk 嘅方法咧，话俾你听可以逆转人生。我见到真系好型嘅，特别系佢咧教行路嗰个姿势咧。佢话啦，有阵时大家行路咧，你明明系18岁，但系你行路嘅姿势话俾人听咧，你50几岁，因为行得肥，行得撇。点样可以行出活力咧？呢条片希望可以俾到你一个参考价值。我会俾敦敦真系三个行路嘅公仔佢。不如试下听日我哋小确幸，我哋三个唔同年纪嘅人一齐行一场 catwalk 咯。以佢为首，佢就系逆龄教主清真法。 啊，逆龄啊，我冻龄啊，都冇长大过个身高啊。其实咧，讲啊呢个我系好认同啊。即系人老咧，最紧要个心不老啊！有阵时咧，就算喺简单如衣着上面咧，真系唔好为自己咧设咁多嘅限制。莫讲话系因为你嘅年龄啊，有啲朋友咧又会咁谂啦。我咁肥，或者我又有个脚又生得唔够长，个小腿又咁粗，咁啊唔好着一啲某一啲嘅形态嘅服装啊等等。其实咧呢啲咪就系自己限制自己咯，理得人啫，自己中意着觉得好睇咪得咯，系咪？ 但你成日都叫阿天唔好着迷你裙嘅， 我冇啊， 你希望佢唔好 着短裤，我叫佢扣翻粒纽啫嘛，个上身啊，好啦，今天咧彭仔带嚟嘅呢个瞬间看 channel 咧，我自己觉得咧就系非常之感人嘅，原因咧就系睇呢个娱乐版咧。竟然咧俾我睇到咧有一个咁样嘅新闻，就由于咧呢一位嘅女生咧呢一个嘅喺大台入边咧做紧电视节目嘅阿林咏彤啊阿 Bella 咧，佢咧嗰个嘅身世咧原来系好坎坷嘅噃，因为我向来咧都有睇开佢做嗰个介绍啲住屋环境啊点样装修啊嗰个节目咧，我真系追随咗佢好多年，我都觉得呢个女孩子咧好甜美啦，又好醒目啦，又好搞笑啦，咁啊样啊梗系靓啦，系咪啊？真系估唔到咧，原来佢嘅身世咧系咁样嘅。又话说咧，娱乐版咧近日咧就出咗一个咁样嘅题嘅。就话咧，原来阿林咏彤佢细个嘅时候咧，系妈妈咧，因为冇钱咧，系孭住佢咧喺街上面咧系行乞噶。咁啊呢一个咧已经讲紧系2003年嘅时候咧一个嘅访问节目。咁当然啦，呢一个咧就来自咧系ATV 啊亚洲电视。原来林咏彤咧喺呢一个9岁啊10岁嘅时候咧。就帮呢一个 ATV 呢就係、是、拍呢个电视劇集叫做呢万家灯火。入面呢有一个做冯宝宝个女嘅嗰个角色呢就係佢嚟㗎啦。咁时至今日呢佢已经係转咗去大台嗰度做啦。咁但呢一个呢被形容为係出土嘅片段呢就係、是、呢 在2003年鲍喜靖就在个节目里面就访问这个当其时得十岁的林咏彤，咁就同埋佢妈妈咧，就系讲翻咧，即系佢哋嘅细个时候咧，再细啲嘅时候咧，点样去艰苦地过生活咁嘅。咁喺呢一个嘅短片入面咧，咁啊，当然大家咧就可以咧听得到咧，就话林咏彤咧细细个当其时得十岁啦，咁就系、是、去讲翻佢自己点样入行啦，然之后咧亦都有讲翻咧佢妈妈。佢親自咧，媽媽咧就帶埋個女咧，就同埋阿鮑喜靖咧去翻咧喺呢個葵青區入邊嘅一條天橋啊！原來當年咧係阿林詠彤得一歲嘅時候咧，即係再遠啲嘅時間嚇，得一歲嘅時候，好似係93、94年嘅時候，咁當其時咧就阿林詠彤咧個媽媽咧就帶住呢一個一歲嘅小 B B 咧，咁就孭住佢喺個天橋嗰度咧就係行乞嘅，咁原因咧就因為個爸爸咧就係拋妻棄女啦，咁啊離開咗屋企，咁啊冇俾家用啦，咁所以咧冇錢啊，咁啊唯有點咧，咁一個女人咧又好彷徨，咁所以就谂到咧喺街上面乞食嘅，而呢一段生活咧原来都唔系短啊，都有成九个月嘅。咁啊九个月之后咧，呢个嘅阿林咏彤嘅妈妈咧，就因为咧有朋友咧，即系有人咧系教佢啊，其实你可以申请综援啊咁样，咁佢先至咧可以摆脱呢一个咧系行乞嘅日子嘅。咁啊，当然啦，生活起上嚟，慢慢咧，去到今天咧，可能啲女都大个啦，又孝顺又生性，咁啊，所以咧就屋企嘅环境咧冇以前咧咁惨啦。睇翻呢一个咧系2003年嘅访问片段咧，即系除咗咧系更加了解呢一个咧女孩子啊林咏彤咧原来咧喺佢嘅咁开心咁快乐嘅面孔嘅背后咧系有一段咁即系辛酸嘅生活同埋成长嘅片段啦。除此之外咧。亦都咧，從中咧可以了解得到咧，其實好多我哋過去日子喺香港生活嘅朋友啦嚇，雖然話呢件事咧2003年發生，但係一路睇嘅時候咧，都會令自己咧有一啲嘅感觸嘅，包括咗就係如果你本身咧個家庭環境唔係好啦，咁你可能都會咧係同呢一個嘅片中嘅主人翁一樣啦，都有一啲嘅經歷咧就係好困苦啊，遇到咧喺生活上面一啲嘅難處。我哋成日都话咧，就一啲有经历嘅人咧，佢哋嗰个嘅成长啊，以至到佢哋嘅成绩咧，系好多时候咧就会比咧同样年龄嘅人咧系有不一样嘅，可能会系更加系容易咧系闯出头来。原因咧就因为佢哋经历过，佢哋挨过，佢知道咧点样去珍惜，知道咧点样去咬实个牙关咧嚟到去过呢一关。咁希望咧，阿林詠彤而家長大啦，28歲啦，都已經嚇，咁希望佢咧，即係可以係由於自己過去嘅日子咧咁辛苦啦，咁亦都咧係更加生性咧，日後咧可以有更好嘅發展。咁呢一條短片咧，我睇嘅時候咧，可能你都會有所感觸啊，我都睇到咧，真係眼濕濕啊嚇，好多時候都係嘅，可能自己都係有一啲咁上下啦，單親家庭成長啦，咁所以自然咧都會有啲感觸嘅。嗱呢一條片咧，既然俾到大家。一啲嘅鼓励同埋激励嘅作用咧，我系希望咧，你睇完呢条片之后咧，都可以有所得着啊！我就俾咧五个大大力手俾呢个 emoji 咧，俾呢条短片嘅。要睇嘅话咧，个 channel 咧就系 ATV 亚视数码媒体啊。讲开呢一个嘅有过去有经历嘅人呢，我哋呢一位嘅女拍档都系嘅吓，咁如果唔系当年呢，即系佢系咁唔系花天酒地啊嗰啲叫咧，咁咧好彩佢最后咧遇到一位咧，即系林公子咧，就将佢从火坑之中咧就抽翻出嚟。如果唔系，今日我哋点会有广播界呢位啊咁重要嘅女神啊桂花田嗬？ 解救你用女神呢字嚟形容我呢阿陈振鹏，我可以受宠若惊， 我要拜你啊！ 哎，大家呢而家呢听歌啊，大多数都会喺呢个音乐平台啦，免费下载，有啲呢就会俾钱啊，咁啊，要咩歌有咩歌，任何种类呢都好方便揾到啊。但係喺呢个70、80、90年代嘅时候呢，想听到自己嘅音乐啦， 譬如一個歌 list 的名單呢，就要從呢個唱片鋪買盒卡式錄音帶返嚟呢，就開始準備寫你個想要嘅歌啦，跟住排序啦，之後就攞返去個唱片鋪呢，俾錢佢哋呢逐手錄歌落去嗰個 cassette 帶到完成 A 面 B 面60分鐘或者90分鐘呢，大概相信都要個幾兩個月啦，有時都要等嗰啲歌呢出呢嘅時候，分分鐘一餅係屬於你自己歌 list 裡面嘅 cassette 帶呢，分分鐘都要一年半載先至可以完成到啊。不過嗰時呢就話咁樣做唔得㗎，係呀唔啱㗎咁樣。嗱，你咪做咩無端端喺度講呢個卡式錄音帶呢？因為發明者啊，荷蘭工程師奧滕斯啊，喺月頭咧就離世啊，享年94歲啊。呢位發明家咧喺60年代咧同佢嘅團隊啦一同研製錄音帶啊，成功咧喺呢個德國柏林廣播電子展展出咧，哇一出啊大受歡迎啊，全球大賣。而當其時佢哋嘅宣傳標語咧，啊竟然唔係話誒啲餅帶咧係可以播歌啊、聽歌啊、嗰啲音質好準啊等等嘢啦嚇，好聽啊、好細膩啊咁樣啊。佢个标语系宣传标语就话，比一包烟仔仲要细，系啊，嗰饼其实带又真系几迷你嘅。而日本电子企业咧，好快咧就将佢抄咗个作品咧，跟住佢哋咧就喺度发扬光大啦。咁有带都有机播噶，嗰阵咧，奥滕斯咧就喺呢个飞利浦里边做嘅，但系嗰部 Walkman 机系啊，我哋个随身听咧，嗰部 Walkman 机竟然系对家阿 Sony 咧研发出嚟先嘅。咁至于CD 啊呢位伟大嘅工程师咧，亦都有参与研发嘅，估计全球卖出1000亿盒呢个录音带，而 CD 咧超过2000亿只噶，咁即系2000亿张咁多啦吓，好犀利啊！所以咧即系今日咧想分享啊，Wall Street Channel 佢里面嘅叫做 Making Cassette Tapes Cool Again， 系啦，咁就系一个外国嘅制作嚟嘅。咁啊，片里面咧就系讲紧啊一盒卡式录音带嘅制作过程。其实我自己一个都几中意睇一啲咧作品咧里面其中一啲制作过程嘅片咧。究竟啊佢系咩原理？点样有嗰个现成嗰样嘢咧？究竟系点样制造出嚟？其实几得意嘅。咁大家可以上网睇下，同埋如果有啲年轻一啲嘅，我其实问过我啲仔女嘅，知唔知咩叫 cassette 啊？咁好彩佢哋都话知，因为我俾过佢哋睇，都俾佢哋嘅听，所以有啲年轻啲嘅咩叫做卡式录音带啊？你唔知啊？上网睇睇啊！我俾三个卡式录音带嗰个 emoji 佢啊！ 乖仔啊，而家过马路啦吓，要拖实爸爸只手、啊。 阿豪啊，咁样都唔够安全噶。 吓、桂花田，咁要点先安全啊？ 你企到咁出马路边，就挂住望手机、啊，咁过马路真系好危险噶噃。 好啦好啦，咁我同个仔仔企入啲啦，我同埋我唔睇手机咯。 咁就啱啦。 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风骚 baby 要 safety，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等我哋一齐关注。 幼儿家居安全，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 ，Crazy Lion 早晨 ，Crazy Lion 臭番茄。 早晨，肥妹仔，早晨，臭番茄。早晨，咁多位屋企嘅同学。 系啊，今日呢个中文堂咧，同近排咧，我哋有一个咧游戏啦、电影啦，同埋日本嘅电影咧，都好有关系噶。 哆啦 A 梦 啊？ 唔系啊，就系、是、咧，我哋之前咪播过福山雅治叔叔有一只歌嘅。 咩三国系咪啊？系啦， 三国。咁佢就系日本有套电影叫做《反转三国志》啦。咁、 啊、 同样、哦，原来咧香港咧都有套咧讲三国咧，用嗰个游戏机咧做蓝本嘅三国电影咧、 啊， 又有古天乐啊、吕良伟啊嗰啲啦。 啊 系啊，有嗰啲喺度噶，咁咧佢哋又有一套咧，都系同三国有关噶。 哦， 系 啦， 所以咯，今日个中文咧，我想问下你，噔噔，你知唔知道有啲成语咧，原来都系同《三国演义》系有关系嘅？你噏唔噏得出啊？ 三国演义》嗰啲咩？火烧连环船关唔关事噶？ 火烧连环船就 四字成语系咪？系 啦，四字成语或者咧系同佢有关嘅。其实你火烧连环船都算系一种噶啦。都嗰個係劉邦同項羽喎，烏江自刎。 啊， 係啊，嗰個係楚河漢界未到呢度嚇。 我亂講嘅。 係啊， 問下啫嘛。 有啲你哋一定聽過嘅，譬如我哋會話咧，佢咧喺個老細面前打工咧，即係做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哦，呢句係三國嚟㗎。係 啊，三國裏邊有啊，因為呢個諸葛亮咧，佢就咧同阿劉同阿劉備講咧，就話啦，我哋同。我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咁样服务噶啦，咁、样系啦。咁然后另外一个咧，亦都好出名咧，就系话，诶，佢冇料到嘅呢度，佢摆空城计嘅咋。 我哋唔可以咁粗俗嘅讲嘢，小朋友 摆空城计都粗俗。头 先佢话你冇料到、 第一句系粗俗，要话俾你听，我文雅啲就系话，其实佢系空城计嚟噶。我哋话俾人听佢冇嘢嘅，咁样就空城计啦。 日本系冇唔使钱面。 系啊，呢个有诸葛亮摆空城计啦。咁仲有好多嘅，譬如话咧，如鱼得水咧，你都有听过啦。 有啊，寿恩球。 系啊，我今日揾唔到佢把声出嚟噶啦，系啊，我把声烂咗啦。如鱼得水就系讲咧，刘备咧得到诸葛亮嘅帮助咧，佢就话：哎呀，我今日得到咧诸葛亮帮忙咧，我哋君臣之间咧好似如鱼得水，即系鱼咧喺水里边咧。 系得到水啊，好开心啊！ 自由自在咁样啊，系啦，咁然后仲有另外一句咧， 哇，好犀利啊！全部都嚟自佢哋。 系啊，三国里边啲故事噶，譬如我哋成日都有一句咧，就系话啦，哎呀，妈妈咧，佢成日都话咧买玩具俾我，但系咧每次就系叫我去玩具铺度望嘅啫，嗰啲叫做咩啊？望梅止渴。 梅止渴都系呢度嚟。 系啊，你望住淑梅姐，你就冇咁口渴噶啦。 口口。 我又知喎， 系啊， 望住真系唔口渴噶啦。 系啊，譬如话咧，才高八斗咧，就系讲紧咧，其中咧，曹操有个仔咧就系曹植啦。咁然后另外一个咧话，哇，佢真系好叻啊，佢七步成诗啊，都系讲紧曹植。 咁 我记得有一个系三顾草庐、 冇错啦，就要请佢出山啊嘛。咁同埋我哋话咧，哇，一排冇见你咧，程振鹏叻咗，我哋就会话啦，佢已经唔系咧。昔日嘅吴下阿蒙啦，咁样。 哎呀，阿蒙啊！ 系啊，咁最后当然就系咧，我哋话咧，佢啊真系好似咧，即系乐不思蜀啊，都系同佢有关。 佢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至后期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现时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07点，升167点，总成交金额85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35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3点，跌253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635蚊，跌15.5，小米集团25.1，啱啱跳咗20.5元，升2.35元。阿里巴巴223蚊，跌3元。美团332.4，跌6毫。中国移动52.75元，升7.5元。京东集团326.8，跌16.6。盈富基金29.18，升1.8。友邦保险99蚊，升3元。阿里健康23.85，跌5仙。龙湖集团48.15，跌1元。外币对港元卖价，港元美元是7.762，英镑是10.812，瑞士法郎8.356，澳元6.016，加元6.223，新西兰元是5.59，欧元9.277，每百日元对港元7.114，每百

係啦，但係到今天咧先至咧係被發現嘅。咁佢嗰個過程咧，其實咧都真係幾傳奇下，因為呢一個咧印尼嘅即係體壇咧發生一件咁樣嘅事咧，呢一位嘅女子排球員咧，佢咧就係、 是、佢叫 Manganam 係咪啊？ 孟加南啊， 孟加南噶， 係啊。 咁佢咧就係、是、屬於前印尼女排國家隊嘅隊長添， 係 咁應該就 直情隊長添啊，真係犀利喎！ 其實做得隊長，即係話其實佢由初初嘅入圍啦，揀選咗佢嘅訓練咧，跟住其實可能經歷都十年八載噶咯喎。 佢其實打咗好多年排球嘅，代表都係印尼出戰。 咁 佢曾經咧有試過咧，有一年咧喺啲國際賽嗰度咧，係被要求咧係驗身嘅。 系、 哦、系啊！ 老实讲，佢个样咧， 我都系咁话。 你望落去咧，其中一张就佢着住印尼 绿色， 系 咪九 号 仔啊？ 系啊，九号仔嗰件衫咧， 佢都几系， 直情系一个男人啦、 啊，咁几系爸爸样嘅都。 所以难怪咧，曾经咧系被要求咧就验身，咁但系咧，由于咧呢一个要求咧就被佢印尼嗰方面咧就系、是、反对啦，咁啊，于是有好多啲上诉啊等等嗰啲，结果后来咧就冇事啊，冇验到。咁亦都完咗件事。 係咯，佢都話打咗十年國家隊啦，咁樣。 而家點解又會爆出嚟咧？ 最近， 因為佢要加入呢一個軍方啊。 嚇！ 咁就由呢一個印尼嘅軍方咧，同、 哦、 佢再進行一個驗身咧，就證實其實佢係男人嚟嘅。 唔係嘛？ 點解佢？我明唔明喎？入去，即係入去做做軍啦嚇，即係當兵啦。 當兵啦。 點解當兵要驗下佢係男人 嚟？呢一個咧？呢一个呢可能是人哋嗰啲嘅程序呢包括咗要证明佢嘅性别啊等等啦。咁喺入面呢呢、這个过程入面呢我哋学多咗一样嘢。就係、是、呢原来呢呢一位嘅女排球员呢佢嘅性别点解会出现一啲咁混乱呢就同呢佢嗰个嘅生殖器官呢佢嗰个排尿嘅地方呢嗰、那个器官呢有啲问题出现咗。原来话呢呢一、這个嘅女嘅排球员咧，佢最初出世嘅时候咧，佢发现咧就系咧嗱，我哋如果系男性嘅话咧，咁你排尿嗰个嘅管道啊， 系 咁就系用嗰个嘅利用你个阴茎啦，或者叫阴茎啦， 系啊系啊， 咁然之后咧，我哋呢一个而家讲紧系生理常识啊， 系系系， 咁咧佢喺嗰个阴茎嗰度， 系 你啊点样去排尿咧？就因为你喺你嗰个最顶嘅位置，我哋称之为龟头嘅位置咧、 啊， 就有一条裂痕，咁、 嗯、 就喺嗰度咧可以排尿出嚟啊嘛。 系 咁而家咧就话呢一个嘅女排球员咧，原来佢出世时候咧嗰条裂痕咧就唔喺嗰个龟头嗰度，而 系 喺个阴茎嗰度就有条裂痕喺嗰度出嚟嘅，所以当年咧。嗰、那個醫生咧就判斷咗佢咧係女性， 係個女仔啊，係 啊，咁、 哦、 但係而家軍方咧再同佢驗之後咧就發現其實唔係喎，佢係一個男性嚟 嘅， 只不過咧佢嗰個 有啊有啊， 佢嗰個尿道啊，佢個尿道嗰個裂紋咧就話出現喺正常嘅男性嘅位置， 哦， 真係 咁大套餐嚟噶嘛，我 真 係 奇怪啦， 即係話其實最當初判斷呢個 B B， 即係佢出世嘅時候啊， 係啦， 因為係個醫生話佢係男。即系女仔啊嘛，系咪？ 系啊。 咁啊，但系咁系咪即系出错于喺佢嗰个位置嗰度咧？ 而佢嘅爸爸妈妈亦都冇怀疑咯。 咁但系都有照顾佢噶嘛，都有同佢换片噶嘛、 哦。 因为男仔同女仔嘅嗰个叫做 呢一、這个咧， 我都觉得系难以想象，真系 解释唔。 譬如你谂下啦，佢咁大个人、有喉核噶，系咪？ 不过嗱，成日都讲女仔都可以有喉核嘅，即系又系啊，女仔都可以好艳嘅。不过就比系啦。 之前有一个系好似系南非嘅短跑运动员咧，因为都系又系话佢成个样咧就俾 人哋 系啦，佢直情系参加奥运级别咁样嘅，唔知好似跑步嘅咁样，咁啊又俾人劲怀疑话佢系男人嚟嘅。咁但系嗰个咧， 因为点解体能咁爆发啦嘛？ 同埋佢个样实在系全部都即系棱角分明啦。 有啲咧真系女生男相嘅，我琴日都睇到咧 BBC 有个报道员都话佢根本就系佢爸爸嚟嘅，不过佢笠咗个假，即系好似笠咗个假发咁，即系呢个女士。即系佢样真系比较系啊，好国字面啊，好 man 咁嘅。其实嗰啲人， 但我到而家咧睇完，我都会觉得咧好神奇啊！真系，系啦嗱，佢纯粹因为个生殖器官嘅构造，佢阿爸阿妈开头就以为佢系女 女人。 系啊， 咁然后一路咧28年嚟都当系女人。 系啊， 咁我就唔明佢中间冇任何其他嘅特征啊、明显嘅嘢啊。 佢亦都冇 怀 疑过自己咧，呢啲真系呢个系悬疑嘅地方。 其实最惨系佢自己唔知自己男定女咯，咪即系话 呢个悬疑。 唔系，佢一向都知道自己系女仔，佢 相 信自己 系女仔， 参加个女排啫，系咪先？ 咁你谂下，原来呢件事咧，即系话， 但系有人哋验证你，喂，你唔系28岁先话俾你，你唔系女仔。 即系话咧，原来你系一个咩人咧，咩性别咧？其实是人哋灌输俾你嘅咋、如果你谂下咧，有 睇清楚啊，桂花田， 你一日俾人唔系啊，如果你一日俾人整蛊咧，嗰一对父母整蛊就话阿天其实你 系 男人嚟嘅， 系啊， 跟住豪仔你 系 女人嚟嘅， 系， 其实你就一路都会觉得咧，有姑姑嘅系女人， 系啦，咁但系 有姑姑嘅先就 系 女人。 问题我哋翻学。即我相信佢哋应该都有受教育， 佢入女厕咯， 写字见即系去教建教科会教噶。 我觉得呢一度咧有一个原， 同埋佢哋冇互相摸过 嘅 咩？ 呢一度有一个原案嘅地方就系咧，佢只系描述咗咧佢嗰个生殖器同埋去排尿嗰个位置咧系有一个咩特殊嘅地方，但系佢冇一个，佢起码冇一张图片咧影出嚟，究竟佢嗰个 size 系咪唔正常嘅 size？ 我相信咧，如果 生殖器 系啦，如果佢系 size 系正常 size 咧，佢会觉得。点解会有嚿咁嘅嘢啦？系咪？ 系咯，系咯。 但我相信佢应该 可能萎缩咗， 系啦，缩埋好细嘅。 就算系嗰，因为你男性嘅生殖器官系一组嚟噶嘛，系咪先？即系有 高 丸 啊， 系咪 有阴茎啊， 系咯，咁噶嘛。 但系佢而家其实只系一个叫做尿道下列症啫，纯粹系咁啫。 咁但系咁唔系 OK？ 咁仲有一样嘢 嗱， 乳房。 乳房系啦， 嗰、那个 佢冇理由去到20几岁，即系就算你话，就算你唔系你身材几咁即系唔丰满都好啦。咁 你男女有别噶嘛，生出嚟个形状 系咯， 冇理由啊，咪呀嗱。跟住我一路谂啊，越嚟越多嘅。咁你望到男人女人唔同嘅， 咁譬如佢把声，佢把声啦， 声啦，头先讲下喉 骨 啦，仲有你对性别嘅兴趣啦，即系你冇理由咁啱得咁巧，佢原来中意女人啦，咪中意男人啦。 系啦， 即 系 你当然可以啦，但系你冇咁啱得咁巧噶嘛。 即系有好多样嘅咁啱得咁巧， 譬如脚毛啊、手毛，譬如即系嗰啲，其实嗰啲即系可能 你全部都唔同噶嘛。 女性同男性，可能就算大只嘅女仔咧，都唔会有个男仔咁嘅骨骼啊嗰啲咁样，系咪啊？ 咁你话你要20几年嚟， 好匪夷所思啊！ 咁咪好惨咯，即系。如果我哋当佢自己以为自己系女人嘅话咧，咁呢20几年嚟佢咪有好多唔同嘅矛盾位咯？譬如可能佢话，点解个个戴 bra 都有买到 size， 我戴唔到嘅？男人冇理由买到 bra。 咁然之后佢啲女同学就会好羡慕佢，你话好啦，唔使每个月搞。 冇错，仲有 M 咧， 系 佢冇 M 噶。 呢个真系黐线，我哋喺度顾住。 其实冇可能噶，即系当大家喺度讨论紧就话你用日用定夜用，佢唔知你讲乜噶，佢冇得用。 因为 佢冇用啊， 佢 唔系日用同夜用，系冇用啊。咁点解释啊？ 好匪夷所思啊！ 解释唔到嘅， 除非佢根本咧自己都隐瞒咗呢个身世， 我都系觉得 可能就系对佢，譬如喺运动发展上，原来真系有利啊！ 哇，喂，同埋佢咪好着数。 因为 佢嗰20几年嚟真系嗱，系咪先？ 又真系 佢成个心态，佢都明知自己系男人嚟嘅。我真系唔信啊！有冇可能你净系嗰个器官有异样啫嘛？你会当咗自己系女人嗱？除非你话咧，原来佢有荷尔蒙分泌失调啊，各样咧。 但你学你话真系要好多嘢配合啊， 即系哇，所有嘢要啱啱好先得个。 但系咧，佢算适应得好快啦。如今咧，呢一位嘅前女排球员咧，已经变成一位好大只嘅男运动员啦， 系咯，佢好快练翻啦。唔系啊，就算你睇佢之前嗰啲相咧，你都唔觉得佢有任何觉得佢系即系受削噶。 但系我想话佢有个系咪呢个咪军队嘅样啊？但系都系一个女仔咁嘅长头发咁嘅样噶。 其实只不过佢、 制服啦、 啊，你试下叫罗启新个头留长少少啊。咁咪一样。 哎呀，曾志豪都扮过女人啦，系嘛？ 咁系，唉，匪夷所思啊，真系。 你试下速短。再多啲头发，你都男人嘅、 我唔男人到咯， 又嚣张啦嘛？ 我把声高音点男人啊？ 程振鹏把声好低噶。 赶我工作赶到夜深时，拿来热汤三番四次，和颜悦色的这个女子。当我思绪不够集中时，连忙摘出心思创意，唯求做我的灯塔，照亮到。 幼稚，想抱紧你任由时间过，轻轻地唱情歌，心境平和，蜚语流言不想听太多，请确保你未来陪我过，就算日子不好过，未忘记爱，未忘记有人苦苦撑住我。大师星星大慈，然后为我披保暖厚衣，飞到一个没如流城市，记起亲人时，天光何时，原来是照片写满你的心意，想抱紧你任由时间过，轻轻的唱情歌，心境平和，蜚语流言不想听太多，请确保你未来陪我过，就算日子不好过，未忘记爱，未忘记有人苦苦撑住我。信渐开低声细语，仍然是当天一句，我愿意。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有周柏豪，男人背后。 好啊，我想问一下，有冇试过搭车搭、巴士？ 搭旅咩？搭车又搭船，有 搭巴士，搭巴士系冇唔够诶，八都唔够钱啊！跟住有冇 晒 钱？点处理？点处理？ 咪入多啲咯， 一系就入多啲，一系就入少啲咯。 我真系试过咧，最猛阵嗰次，唔记得咗系咪诶，系搭巴士啊？但系咧就真系唔够钱咧，要入多咗好多啊！我好似十日成张100蚊抌落去，哇！因为真系冇散纸啊！ 咁你争几多啊？ 我系掹掹整整咁样。 你争几多咧？想问。 即系五蚊，你抌一百啊？ 唔系啊，佢 可能搭过海车十几蚊。 出去可能系天水围出去铜锣湾咁样啦。 都系最多最多20蚊内啫。 好贵噶， 廿蚊 啫，你搭五次噶咯，可以。 但真系冇啊嘛，咁你焗住啊。 即系你身上边任何零碎等等嘢都冇，跟住 咁你问我最我最极端嗰次咪就系咁样咯。 咁你又冇咧？为咗发泄你100蚊咧，你就攞个袋压埋隔篱个位，人哋想坐嘅时候， 唔 系佢系内敛啲。 你啱啊，其实我应该咧发问就系后边你两个唔使俾啦。我帮你俾埋， 其实你应该系咁咯，系咯。 系咯，我又唔知点解。 嗱，当下子咧，你 潇洒，潇洒哥， 唔系掹整嘅，我嗰阵时喺度。 你系掹自己啫，唔系掹车长。有冇同车长即系 理论 过？唔系，唔好理论。 车长冇得理 喎。喂，不过咁，我又想讲咧， 同車長傾咧，呢啲我試過咧，就係爭一蚊或者幾毫嗰啲咧，就試過同車長講，唔好意思，我仲即係數埋啲散紙之後，都係仲剩，仲爭一蚊，佢係叫我由佢嘅。 係啊，我次次都係咁噶。我都会愣一个， 即系佢系口硬无耻，我处咗系咁， 处处都系咁噶。 其实个车长都应该要，可能会俾 唔 会噶，唔会噶。 可能有啲人咧，好似咁啊，即系尾数咧， 已经入多咗啦， 系啊，有出情噶， 拉上补下 的。不过就争在你做唔做长戏嘅啫。我见好多人都话争两毫啊，几乎讲到好似系咧应该争两毫，争两毫。 咁啊好衰嗰啲， 系啦系啦， 我都会扮一只狗嘅。 系啊， 争在你咧。 如果我几毫子以内咧，我都会态度比较坚定嘅，争两毫。如果咧接近一蚊。咧呢啲危险水位咧，我就唔好意思，对唔住，争争争争争争争争争， 细声咁样讲， 争一蚊啊！ 啊呢啲又试过啦， 争一蚊会多滞啊！ 系啊， 我都试过争个几都有。 譬如如果佢喂，你谂下，如果停车六蚊，假设你得五蚊，你答唔答啊？你冇理由唔答噶嘛？ 你问一声咯， 咁你都可以 争一蚊。 系啊，我谂 问题系你有冇将十蚊或者廿蚊问人唱散纸先？ 咁人啊，梗系唔会蚀俾你噶啦。 唔系啊，咩啊？ 即系你得嗱，你得廿五蚊， 咁 你就唔会入张廿五蚊落去。你梗系希望，不如佢试一蚊俾我啊！ 我知我明嘅， 有 阵时个 情况就系前后左右 都 冇 人啊嘛， 都冇人。 呢个时候就系靠你演技噶啦，真系要讲声噶啦。 咁同埋你问咗个车长，车长已经讲咗话 OK 啦，咁你就唔需要行入去车厢里边问人查长钱 啦。 你有冇听到佢讲后面嗰句啊 ？OK， 我会报警。 唔使报警 啊！可能 OK， 咁你唔好答啦，系啦。 唔系，我觉得头先阿伯彭仔嗰次咧，你应该话等埋下一个站啲人上车，跟住收咗人哋嘅钱啦。 上次咪试过咯，唔系啊，上次咪试过有个小学生啊，佢好似唔知攞住一百定五百蚊嘅大牛嚟，但系大钱嚟噶， 记得。 佢要搭电车定搭咩啫嘛？总之系好少钱嘅。 系啊， 佢话佢惊得滞，或者啊，佢最后出嚟话豪气噶。 系啊， 佢话冇散住啊嘛，入咗五百蚊度。 系啊。跟住就算啦，由佢啦， 同我一样猛震。 佢冇猛震， 佢冇啊，佢冇噶。 佢冇散子霸气啊， 霸气啊，咁佢劲 啊， 佢霸气，我灰气啊， 系啊，点啊嚟噶？ 唔系，因为咧就喺台湾咧，咁啊亦都有啲嘢搭巴士啊，冇散子啊，又冇佢哋悠游卡啦，咁样个情况啦。咁啊，嗰个人咧就照入钱，咪想问个车长，哎，我唔够散子。我有一百蚊台币，但系佢其实俾廿蚊嘅咋，咁佢就话：咁你有冇钱找俾我咁样？跟住佢嗰个车长话：诶，我冇咁。 没有零钱找。 其实车长又有应该系咪应该？ 唔应该 咧， 因为佢巴士嘛，佢唔 系 的士啊嘛，唔应该有找续。讲到明巴士有个牌，所以不设找续噶嘛。 系啊，系都系嘅。 要找就自己咯。 咁跟住咧，嗰个人咧就好 long 礼啦。佢话：喂，我俾一百蚊，你俾找翻八十蚊俾我啦，咁样。我同个车长讲，佢话：其实咧咁样嘅，我哋又冇得找续嘅，不如咁啦，唔紧要啦，廿蚊啫，咁样廿蚊台币好少钱啫嘛。跟住话系啦， 五蚊咯，真系五蚊。 你留翻下次你搭车嘅时候再俾翻多二十蚊啦，咁样 咁佢肯唔肯啊？ 跟住嗰人发难咯，喂，嗱，你唔可以咁样屈我，我而家有钱，不过唔够散啫嘛，唔系我唔想俾钱， 系落手啊！ 即系啲人咁样都有个，人哋都 浪礼 嘅，人哋都话。可以叫你唔使俾我廿蚊，你喺度闹翻个司机转头话，我唔系唔俾啊，你唔好搞到我唔俾先得噶。 咁最后， 唔系最后都系闹交咯，即系讲 即 系闹交啫。 即系都系咁啫。 因为啲人嘅态度好差咯。 架车开唔开到咧？ 开到。 喂，呢个时候你会唔会冲出嚟啊？你作为第三者，第一时间就， 不 如我俾啊，我赶时间啊，嗰五蚊我俾你啊。 佢都会咁讲啊。喂，我而家唔系要你施舍，我有钱 嘅。啱啊，系啊，佢个态度就系话唔系我冇钱，系你冇钱找俾我。 呢个时候我一出绝招啦，个车长突然间谂啊，先生，我忘记咗啊， 系今日有奖赏优惠。 你系本公司第101个乘客，你系免费啊。 今日打折，今日打折。 系啊系啊，恭喜你啊！如果你俾钱就破坏咗我哋公司规矩啦。得得得， 咁就算啦。 得得得，系啊，恭喜晒，恭喜晒。 作为乘客， 好啦，大家下次带定散纸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 全國人大會議通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當中，包括設立香港特區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任何參選人，無論是參選特首、選舉委員會、立法會，都需要由資格審查委員會確保想參選的人符合愛國者治港要求，委員會的層次一定高過選舉主任，亦不會只是一個人。林鄭月娥接受文匯報、大公報和商報訪問，被問到怎樣看攬炒派批評人大的決定是民主倒退，民主派沒有參政空間。林鄭月娥說，愛國者有客觀標準，某人能否參選，答案不在他，而是在對方那裡。又說，完善選舉制度只會令參政空間更加廣闊。高等法院繼續處理初選案，最後四名被告的保釋覆核聆訊，撤銷屯門區議員張可心的保釋，律政司成功覆核，張可心需繼續還押。張可心得知結果之後表現冷靜，與庭上旁聽的親友包括向懷孕的太太揮手道別。47名發起或參與去年民主派初選的人士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總裁判官蘇慧德早前批准其中15人保釋候審，律政司就其中11人的保釋提出覆核。政府完成中西區舊山頂道23號帝景園第一座至第五座的強制檢測行動，截至凌晨零時，大約960名居民接受檢測，發現兩宗新型肺炎初步確診個案，另外有一個樣本檢測結果仲核實緊。政府亦都完成中西區薄扶林道指明受限區域多座大廈的強制檢測行動，大約680名居民接受檢測，並沒有發現確診個案。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回應應否降低優先接種新冠疫苗年齡限制，他認為接種計劃開展以來正是有序地進行，安排亦都做得好，但近期市民對於疫苗是否適合接種都產生混亂，而科興疫苗接種首十日已有不良反應報告，令60歲以上以及有長期病患者會擔心，認為疫苗資訊方面可以有所調節。他認為需要工作證明去接種疫苗會帶來不便，如果取消相關要求，相信會有更多人接種。另外，何柏良又說，暫時很難評論西營盤 versus fitness 群組爆發是否已過頂峰，但認為今次情況已經較跳舞群組好。本港地區天氣預報是大致天晴，吹和緩東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本週中至後期溫暖潮濕，早晚沿岸有薄霧。現時室外氣溫24度，相對濕度 65%。 香港電台呢段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8,825点，升87点，总成交金额97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32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89点，跌307点。今日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630.5跌20元，小米集团24.7升1.95，阿里巴巴222元跌4元，美团327元跌6.2，盈富基金29.1升1毫，中国移动52.8升8毫，京东集团324.4跌19元，友邦保险98.55升2.55。阿里健康23.7跌2毫，药明生物86.85跌4.3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9.12，瑞士法郎0.929，加元1.248，人民币6.504，英镑对美元1.393，欧元对美元1.195，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 日经平均指数报29673点，跌44点。港金现价报15980蚊，比上日收市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6.46美元，卖出1726.7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洪水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重复多次啦，就系洪水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中线有交通意外，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咁洪水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上环咧就有紧急维修噶，上环嘅普仁街而家嘅车辆咧系不能够右转入去荷里活道，就系、是、普仁街嘅车不能够右转入去荷里活道。喺青屿干线咧亦都有桥梁维修工程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跟住马湾嘅部分慢线咧将会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青山公路沙仓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唔好匆忙转线，要回头睇清楚，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我是天标定好手 Candy， 时装达人阿海， 我们会一起在香港电台第二台 每朝六点开始， 晨光 KOL 带你用不同角度看生活，每朝六点开始， 晨光第一线。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你电话响，做咩唔听啊？ 唔使理佢啦，应该系啲无聊电话嚟啫。 未睇你就知系无聊电话。哦，鬼鬼祟祟咁，系咪收埋咩秘密啊？ 咩收埋咩秘密啊？我冇带免提装置，揸车就梗系唔好听电话啦。一阵将部车停定，熄埋时我就会睇下边个打嚟噶啦。喂喂，唔好嘈住啦，够钟听香港电台嘅交通消息啊！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朋友，你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啲人一齐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 好深入啊！ 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你嚟啦！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嚟嚟嚟嚟嚟嚟嚟嚟！系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广播道人妻信箱之，有咗家庭 系咪冇咗自己时间呢？呢、这个真系一个好好值得讨论嘅一个问题，尤其系有埋小朋友之后，系咪真系觉得冇咗自己呢？讲紧系做妈妈嘅你，又或者做爸爸嘅你，喺网上面有位人妻喺度呻，个老公放工放得夜，仲话想申请啊，一星期一次同佢朋友打波，好夜先翻。大前提是他们有一对岁半和三岁半的仔仔女女要照顾的，还有工人姐姐帮手的。那你说个人妻 OK 不 OK？ 那你如果是他的话，你又 OK 不 OK 给个老公呢？ 唉，老婆，我回来了。 唉。你可唔可以呢搵份啊係放六点半嘅工啦。嗱，好似我咁。唔想你呢晚晚都咁夜。几点嚟㗎？九点半啊夜晚你先返嚟。两个細路呢就嚟呀，唔知边个係佢老豆㗎啦。 唉，你咪话俾佢听我係佢老豆囉。阿老婆，我去返工我又唔係去玩。咁你想我点啫？我够想搵份朝十晚四噶，净系翻五日好唔好？放红日、又有 bonus 嘅好唔好？搵到先得噶，搵到我唔搵你啦。 哎呀，我听唔到啊！最尾嗰句吓、啊， 我搵唔到咯。 你唔好食饭住啦，家阵你同个仔去玩一阵先好唔好？ 吓唔系啊嘛，喂老婆啊！做咗成日嘢，你俾我食少少嘢得唔得啊？ 哎呀，你估我又好轻松咩？放咗工啊，翻到嚟啊，工人姐姐煮饭，我啊要睇住两个细路啊。阿哥咧，佢有阵时又有啲功课要睇啦，嗱，细路咧又要同佢冲凉，我都好攰噶。 得得得得得得，你攰你又唔好讲咁多嘢啦，喺度烦啫。得，唔好嘈唔好嘈。唉，得我同细佬玩啦，咁你睇住阿哥做功课啦。 哇，嘿，辛苦搵嚟都系自在食啫，放咗工翻嚟连饭都冇得食，要食饱饭先有气力啊，同个仔玩噶、啊。不过可能人个人妻啊，实在真系唔满意老公真系放工放得太夜，其实个人妻都好辛苦啊，想多个人嚟帮轻下咁啫。咁究竟边个啱，边个唔啱呢？吓？ 啊，老婆啊，即系咁啊，球场开翻啦，你知唔知啊？有冇睇新闻啊？有啊有啊，你日理万机，但我都知道你有睇新闻嘅。即系我啲朋友咧，佢话想星期五放咗工就去踢波、倾偈、食饭，就唔系好夜翻嘅，即系十一点半会翻到。你话得唔得啊？ 你话得唔得啊？咩话？每个星期五都去？啊、 我特登唔讲每个噶啦。 使唔使咁密啊？我听得出啦、啊，听得出啊。使唔使咁密啊？ 唔系咁，人哋一个礼拜去一次啫，即系咁，即系得唔得啫？ 梗系唔得啦！你平日啊已经啊咁夜收工啊，咁夜翻啊，星期六日有时又要 O T， 你要帮手照顾两个仔先得噶，仲去玩？ 哎呀，老婆啊，有工人姐姐帮手噶嘛，其实你唔一定要我噶、哦。 姐姐做完嘢啊，都要休息瞓啦。咁啊，得翻我一个，点搞两个仔啫？你翻嚟嘅作用啦、啊，系帮我凑住哥哥，我氹下细佬瞓。细佬瞓咗啦，我就接手啦，就要氹下哥哥瞓啊嘛。 得啦得啦得啦，个个都氹，个个都氹、你唔见你氹下我，我可以打波啫，轻松下都唔得。咁边个氹我？你话俾我听我。我人生就有咩乐趣可言啊？ 我也是无缘。 唱歌朋友定系软牛仔，歌名系《男人真命苦》。 我头先已经一开始就话啦，呢只歌做咩啊？讲下自己心声啊！ 其实我就拣咗几只歌嘅。 咁点解唔拣女性？ 有啊，我有第二隻歌咧，就系、是、用女人出发噶。 怎么天生不是女人？ 就系女人不该让男人太累咯。 系啊，即系又系啲女人，即系啲老婆咧， 搞到男人好攰啊， 系咪啊？ 系啦、啊，就咁咯。 好攰嘅，净系得你攰嘅。 我配合翻你单新闻啊嘛。 我想话我单新闻啊，哎、个太太都有做工嘅，不过佢又放得早啲咁解嘅啫。 系咩咩？有做工嘅咩？ 有做工嘅。 哦，你冇写。 我有啊，一开波就是你老婆讲的，人妻讲的。 是吗？ 他就说你可以找份啊，好像他这样回六点半，放六点半的工啊。 你又说好像我这样吗？ 有啊。 哦，好啦，程振鹏，你就吃了花生都一分钟了。 是啊。 是咯，有什么感想啊？ 我就觉得这样的，那个的太太呢，就即是过于真系全部喺自己。 咦，你好惊啊！ 你严苛，你觉得 哇，你睇程振鹏个样几惊，我未见过老细咁牛底啊个样。哇，好 唔系牛底嘅，咁因为咧，从呢一个嘅剧本上嚟去睇咧，个女人咧就真系太过咧，就系着重喺即系自己个辛苦嗰方面啦。 咁佢真系辛苦噶喎。 咁但系呢个两个仔都系自己即系骨肉嚟噶嘛。 系啊，你觉得好好啊？系啊， 系咪先？咁冇理由诶，净系个。即係要求個男人如何同佢一起去經營嗰兩個仔咁樣，咁應該咧，即係都諗下個男人都係咪應該好似條橡筋咁，有時都要 鬆弛有度， 係啦， 張弛有度， 冇錯嘅。 你喺劇裏面有冇見到個女人有佢自己嘅時間咧？你話 佢就係冇講自己咯， 冇咯，佢就係冇咯，佢就將所有嘅時間俾曬一對仔女咯。 咁、我相信咧，佢 咁咪即係攬炒咯。如果咁樣嘅話， 佢隱瞞咗啲嘢啊！ 你明唔明啊？佢自己冇曬時間，佢要個老公都同佢一樣冇曬時間， 同埋。 佢觉得咁先至叫做邓清噶， 你唔可以礼为直觉。你讲咩啊，彭丁？ 女人咧有个姐姐帮手噶 咯， 已经 系咯， 吓 争好远噶啦。嗱， 你啲咩负责任嘅男人嚟？ 我觉得呢个故事里边咧，有几个位咧系个女人咧系可以即系有进步嘅空间嘅。第一句咧几含蓄啊，讲得 有 进步空间，系啦，可以优化下嘅，可以微调下嘅。第一句，可唔可以揾一份放六点半嘅工？喂。呢、这个真系世界上嘅嘢，并非以人嘅客观意志为主转移嘅。 佢可以话揾到，不过个人工咧冇咁高啊。 系啦，同埋你咁样，你咁样讲咧，即系你俾几大压力个男人啦。即系有工啊，冇工翻咧就话你冇出息啊，你成日喺屋企又喺度坐喺度，到揾到份工啦，佢就会嫌你，你唔可以揾份早啲嘅咩？六点半，但系你信我啊，你放六点，你如果放九点咧，佢就嫌你，点解唔可以放六点半？你试下你揾到份工系收六点半嘅。佢就会问你点解你唔四点翻嚟啊？可以早啲翻啦，系咪先？ 系咩咁苛求嘅咩？ 你一定会 噶。 你迟早你都会有好多呢啲即系要求就会摆上去 噶。呢个咧就系我家嘅话，可唔可以搵份六点半嘅工？因为佢老公咧， 你睇下你个人咪就 系 咁咯。 因为佢老公系 反映女主持自己嘅心理状况。 九点半先放工翻到嚟，日日都系咁，所以咧我可能即系言下之意，即系感受到佢，你不如早啲放个工翻嚟咪好啲咯。咁可能 不过我都听过嘅，真系嘅，有啲女士咧，我身边啲朋友都系嘅，佢真系会觉得话，喂，阿老公，如果你份工咧系要放咁晏嘅话咧，其实真系好似个剧本所讲，喂，唔知边个爸爸嚟噶咯？ 系啊，因为啲细路好早瞓噶嘛，好多时都，即系有时佢讲紧岁半同三岁咧，真系九点钟就瞓觉噶啦，翻嚟咧就系望个我瞓咗觉个样啦。 哇！ 你知佢一早出去咯。 我琴日嗱都唔知嗰种叫做有满足感啊，定系有内疚感啊？ 系咩？ 因为咧，我琴晚咧即系呢排要做戏啊嘛，要排剧啦，咁我夜晚我十。点钟翻到屋企，十点钟，跟住咧，我老婆仲喺度暗紧个大仔瞓觉，跟住我就话十点仲未瞓，我今朝你要翻工翻学喎，咁样，点知咧佢话要等埋爸爸啊，嗰日咧佢话望到爸爸翻嚟啦，都冇讲到嘢，因为佢瞓觉，我唔会再撩佢噶啦，我就话喂做咩唔瞓觉咁样，跟住我而家冲凉先啦咁样，跟住转头咧十分钟之后我出翻嚟，我同我老婆讲，点解你咁快出咗嚟嘅？佢话。见到你啊！佢话见完你之后，佢就话安心啊，就瞓觉啦咁样。 哎呀，安心瞓觉。 系啊，跟住咧，我即刻话啊，我应该好满足啊！我老婆话系咪好开心啊？ 应该好内疚。 系啦，定系有啲内疚咧咁样。 如果俾我 咧， 就会好内疚啦。 系， 因为觉得自己咧好似累咗个仔咧，唔瞓觉都要望我一眼咁样。 哦，但系证明佢挂心你咯。 唔系，我觉得开 开心喎、啊，仲正面喎、啊啊， 都要开心噶、啊。 我真系会觉得内疚、啊 嗯。我唔会觉得佢几时瞓少一个 钟。系有啲内疚。 瞓少一个钟唔会有问咩大问题噶嘛？ 唔系佢瞓少一个钟嘅问题，而系原来你令到佢心挂挂，真系。喂，呢招好、啊，我下次教你啊。 唔使你教，我神早已经体验到啦。我仔就 系 咁。 唔系，我唔系叫你讲我仔啊。 我 咩啊？你成日扮下挂住你老公啊。阿华，我等你好耐啦。 即系当我话出嚟嘅时候咧，我阿华你翻嚟未啊？ 系你冲凉，我等紧你啊！我劲干晒水， 干到龟年。 咪咯， 而家咪转翻嚟噶，而家 系啊，冇转啊，冇转。哎 ，OK， 嗱，咁好啊，咁但系你即系你食觉得系、嗯，其实系咧，我想话咧，系真系要有自己啲私人时间嘅， 系啊， 即系譬如佢，佢即系做运动咧，都系一个有啲、嗯、有啲网民咧都话咯，其实做运动咧都系一个舒压嘅一个情绪嚟嘅，即系一个活动嚟嘅，都啱数嘅。 同埋点解我话揽炒咧？起码喺呢个稿里边你冇写啊嘛，嗱，个老公就想逢星期五咧去放工踢波， 系啦系啦， 但系你个稿里边亦都唔知道个新闻有冇交代，咁我老婆佢又冇一啲叫做诶、嗯、一周一次嘅呢啲闺蜜时间啊，有 冇 先？ 佢冇讲，佢冇讲。 嗱，如果佢有， 冇讲嘅。 其实如果佢冇嘅话咧，好应该咧就系当佢、 嗯、鼓励佢啊。 系啦，嗱，当个老公就话我想逢礼拜五打波，其实佢应该话得。咁我逢星期一我要去坐指甲， 嗯、 可唔可以？可唔可以？ 我自己有自己时间 系啦。喂，呢、這个系重要嘅、啊。 我都系咁话，因为咧，我再跟住再睇翻咧，因为诶个文章里面讲 me time 呢件事， 自己好兴噶， 冇错冇错， 其实都兴咗好耐咯。我睇翻啲文咧，2012年已经有呢个 terms 啊，即系有一个名词出嚟，即系话一定要俾翻适当嘅时间自己。如果唔系，你个人会病啊。 系 啊，会咩病咧？即系所有情绪咧会走晒出嚟嘅。 我想讲。讲咧呢一个所谓嘅 me time 咧，唔单止咧话系喺一啲譬如系已经结咗婚嘅男女啊，嗯、或者系做咗人哋父母嘅男女嘅身上啊，就算系咧好似我自己咁样咧系一个孤家寡人咧，其实都系需要有 me time 嘅。 系 嗰、那个 me time 咧系相对于咩咧？就是、相对于咧你嘅工作。 嗯、 有阵时咧我都会最猛，我最猛整同埋最憎咧自己嘅人生咧就系、是、工作咧好似系我全部咁。 系 我最憎嘅呢样嘢。所以咧，我一定唔会容许自己咧，工作不是我的全部。如果当我发现我的工作是我的全部咧，我会好憎自己嘅。 哦，好有志气，我都叫做得很好好啊！呢样嘢啱噶。但你而家可以完成到啊？ 完成到啊！你记唔到佢话请下昼假俾佢睇戏咩？ 系啊， 冇错 就系咁样咯。你讲得啱啊！我呢啲就实践啦。 系啊，唔系佢请假系大条道理，因为呢个行 好 噶嘛， 合法噶嘛， 系啊，我做乜嘢系我自由啊？ 不过咧，我都发现咧，以前嗰啲叫做电视剧嘅一啲好老土嘅对白咧，都有喺我身上发生啊。 例如 嗰啲好老土嘅对白咧，即系特别系咧，当两公婆咧倾工作呢啲对话嘅时候咧，以前我哋睇嗰啲剧集成日都话啦，赚钱赚钱，即系赚钱，唔使理个屋企噶啦。喂，我咁样都系想为咗屋企啫，出去做嘢咁样 咧。我赚钱都系为屋企噶啫，真系。 我以前觉得咧呢句对白咧唔会发生喺自己身上噶，因为我明明觉得咧我个谂法就同阿彭爷一样咧，我唔会想系成日都做嘢噶嘛。我好想就话喂，可唔可以又同啲 friend 去饮嘢啊，做其他嘢咧？ 有自己时间。 系啦，我应该要凑细路嘅，其实钱嗰啲咧就够使就得噶啦咁样。但我发觉咧，原来咧实际应用上嚟咧唔系咁噶。你会发现咧，你真系不停有唔同嘅工作出现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咁 冇咗自己啊！ 我都系做埋呢样啫。 唔系佢做埋呢样嘢都系为咩啫？我都呢做咗呢样嘢，我系赚钱，赚钱做咩？都系为屋企啊！ 同埋我成日都用呢个藉口嘅，我真嘅，我每次同老婆讲就话，老婆你都知噶啦。就迟早被人炒噶咯，我唔做埋呢一份嘅，点解呢份冇咗，得翻呢份可以保住啊？ 种噶咯， 系啦，跟住我老婆都话。你好耐之前已经话你俾人炒，你仲废仲喺度喎。 唔系而家危机意识， 危机意识啊嘛。于是乎咧，好似呃鬼佢咁样咧，可能A、B、C， 我 狼来了啊。 系啦，系啦，我惊 A 份工冇咗咧，我就打定 B 同 C， 结果咧就 A 同 B 同 C 都继续有。 系啊， 于是乎 本来就惊一份工冇咗边，结果变咗三份工 都冇咗啦。即系又写稿又拍嘢又成咧，咁唔知边份冇噶嘛？ 系啊，我每次都咁讲话，唔系啊，老婆呢啲好短噶咋，你见我都系忙两个月。 太太咪冇咗时间同你一齐相处咯， 呢、這个又真系啊！嗱、哎，我想话咧，即系其实呢个话题， 如果佢承诺唔炒我，我就可以唔使打咁多份工噶啦。 边个可以承诺啊？ 唔系啊，掠咯咩？ 承诺啊，讲紧 掠住佢， 系啊，咪真认真、啊，所以我都发觉咧，即系呢啲对白点解会出现咧、嗯？你系每个人都会为自己揾好多理由噶。 唔系，我同埋咧，我个太太咧，可能真系太过着急啦，即系有时咧，真系有个姐姐喺度可以分担嘅， 系咧， 就唔系。 系哇，即系咩都攞晒俾自己，即系喺自己诶拿晒所有嘢上身咧。其实咧，佢只会绷紧噶，所以都唔系好诶，即系对佢好啊。所以我觉得太太应该适当时候俾老公做运动啫。佢都讲明话俾你听，你同嗰啲波友去打波咯，都唔俾。 系咯，佢同啲波友系边啲啊？都系 阿 Suki 啊、Mickey 啊、Yuki 啊。 为着旧爱正在结疤，再也不敢多讲错话，令任何人遗留任何牵挂。寂寞令我满面雪花，连情感都很想放下，尤其是你这样爱他。回答我可不可以暂时让我讲出感觉后，才直说你有男朋友，现在就要走。回答我可不可以暂时让我牵牵手，我妄想的不会有，牵一牵你手，我便甜蜜够。实在是我太没眼光，再也不敢诸多期望，为任何人遗留任何感觉，实在没法努力说谎，爱我可一生出感觉后，才直说你有男朋友，现在就要走。回答我可不可以暂时让我牵牵手，我妄想的不会有，牵一牵你手，我便甜蜜够。感觉后，才直说你有男朋友，现在就要走。回答我可不可以暂时让我牵牵手，我妄想的不会有，握不到永有，我要甜蜜够。 政府方面亦都可以解说多一啲，减少不必要嘅恐慌。消委会收集四间大型连锁超市共十二类预先包装食品嘅价格资料，包括罐头食品、糖、豆腐同埋新鲜食品等，发现大包装或货架上售价最平嘅产品不一定最划算。消委会发现二十组货品的大包装单价较细包装贵 1.3% 至 42.2%， 当中一款炼奶的单价差异最大。消委会亦发现原商货品的单一货品价格不一定较单件买的货品便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较干燥的偏东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下午大致天晴，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日间相当温暖，本周中后期较为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下周初天气稍凉。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88点，升148点，总成交金额1,04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32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89点，跌307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631蚊，跌19.5；小米集团24.8。 升$2.05，阿里巴巴221.4跌4.6，美团326跌7，盈富基金29.16升1.6，京东集团323.8跌19.6，中国移动52.75升7.5，友邦保险99升3，药明生物86.6跌4.6，阿里健康24升1。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63，英磅10.813，瑞士法郎8.356，澳元6.016，加元6.223，新西蘭元5.59，歐元9.208。每百日元對港元7.115，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3.781。日经平均指数报29,732，升14，港金现价报15,980，比上日收市升150。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26.3美元，卖出1,728.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较早前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中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车辆不能够由上环的普仁街又转去荷里活道。另外在新界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方向近大窝口道，由于有道路工程，这一段路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尖山隧道出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沙仓屯门同埋粉岭公路沙头角公路军地方向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听会唔会想即刻跑翻转啊？ 游历旷野与丛林。游湖泊，穿过云层，艰难擦身，最后胜出这段斗争，怎可能全城研究，只有良朋，勇敢冒过，赤脚前行，再热雪崩，奋力而上，目朝向。 佢哋不嬲都迷动漫歌噶。今次广告商就是看中 Tony 他们的音乐有动漫那份的热血向前冲的感觉，于是邀请他们为 online game 创作这首主题歌曲。作曲编曲的 Tony， 填词萧庆峰，监制 Agent Chan Tonic。上榜五个星期，今个礼拜回落六级，来到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六位， Tonic 一进不退。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12:10吓，咁啊，翻嚟风骚快活人啦，我好想搭十添， 系咯，做咩好赶收工咩吓？ 好快，系咪好听过咧？ 系啊，好开心啊，真系。唔系你发觉啲打工仔咧，打工仔嘅时间啦，老板嘅时间啦，同埋咧，即系你可能系学生嘅时间咧，你望住个钟咧，大家嗰个叫做时间观念都唔同 嘅。大家望嘅时间咧，系好啊，嗰个感受啊，都唔同嘅。 如果你一个顾客咧，你系去紧享受按摩嗰啲咧，你就觉得 咁快噶， 个钟咁快过嘅，系啦。但系如果你系做紧嘢嗰啲打工仔咧，冇搞错，都未到一点嚟嘅。 按完 未 啊？ 系 啊， 系啊， 即系瞓喺度同埋诶帮你做，系按摩嗰个做 facial 嗰个都系。 相对论，相对论又 OK。喂嗱，而家要讲呢单新闻咧，正嘢嚟噶，真系好笑噶。佢咧系一个叫做日本咧就画咗一个漫画，呢个漫画嘅题材咧系嚟自一个真人真事嘅发生喺越南监狱嘅一个案件。 越南 系啦，哇，即系已经好新鲜啦。 而家又日本又越南啊， 系咯， 唔系冇所谓嘅，世界大同啦。因为对佢嚟讲咧，即系一啲有趣嘅题材，就系佢可以写到漫画嘅主角啦，咁样。咁咧重点系咩咧？佢就俾咗个题目大家谂下。请问你一个犯人。 是 怎样可以在监狱里面成功怀孕呢？ 蛤？ 犯，即是女， 一个女犯人啦。 一个女犯人。 女子犯人。 在监狱里面。 怀孕。 是啦，嗱，两个问题。第一，他怎样可以令到自己成功怀孕呢？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要令到自己怀孕？ 哦，如果是令到自己怀孕，可能那个对待呢就已经是好多好不同啦。因为你怀孕好像什么都不做得啦嘛，即是你不用去跑一 跳啊。优待 啊嘛。对啊，跟住即是可能有独立监仓啊，即是那些在他在囚生涯里面应该呢就比较舒适嘅。 其他不同嘅。 是啦。 是啦。 跟住他仲要生仔，生仔之后更加就乜都不用做。 是啦是啦。啊，咁然后就话点解他如何令到自己啦。 令到自己怀孕。 是啦，一个就是 why， 一个就是 how， 是啦。 是不是在他入去坐监之前，其实他已经即是发生了一次的。 不是 啊。他在 服刑途中令到自己怀孕的。 所有东西都是用钱买回来的。 买什么？ 买丁。 买丁， 买丁权 系 啦， 即系丁屋啊， 系啦，买丁屋， 买丁屋点买法？ 系咪去嗰玉卒系丁咁？可能有， 即系由玉卒去供应， 咁咪犯规咯？ 犯规噶， 唔系啊，买咩啫？我唔系要同佢 唔系有行为啊， 系啊，唔系有行为啊，我买啫嘛， 你咁啊仲难。 真係好難喎，點樣可以做到呢？ 喂，你凌空啊，就你凌空接收，然之後點樣變咗做？ 我 自己嘅 咩都死曬啦，你凌空。 哦，咁 即係又唔係金魚，因為金魚咧就話佢哋喺水裏邊噶嘛。 唔係你睇我 嘅，係啊。嗱，呢個故事係咪即係聽個主題已經吸引啦？已經 係咁樣啊？咁係咪買丁啊？ 佢係買丁。 O K， 咁應該係佢就唔知用咩方法啦，就令到一個男玉卒咧。就同佢發生關係， 都係按腳噶啦。 係啦，嗰個捉咧，同佢發生關係之後咧，就令到佢懷孕咯。 有冇問過一個問題？點解你哋不停都要講係玉卒咧？ 或者係勁 点解要系狱卒咧？点解要系狱卒或者探监嗰个人咧？ 咁又接触嗰啲？ 点解你冇谂过系囚犯咧？ 囚犯有男人喺度啊？ 系啊，有冇谂过咧？ 咩啊？冇谂过，因为男还男，女还女噶嘛，唔系咩？ 神奇嘅地方就喺呢度啦， 就好印尼 嗰个，男女共浴啊！ 我哋而家就要一齐进入呢一个由日本漫画所呈现嘅越南奇案实录之狱中怀孕啦。 咁我哋就要知道人哋当地嗰个监狱究竟系点啦？ 冇错啦，我哋一嚟就已经啊。萨瓦迪卡啊，唔系呢个泰国嘅 ，Top 管卡唔系都系泰国嘅，应该系呢一个，唔系啊，全部都唔系啊， 北 牛 洞 拉， 仲 要加埋哦，华德斯北牛洞拉，因为日本加越南嘅，嗱佢嘅故事系点样咧？佢真人真事发生过，佢话咧啊，当时咧真系有一个越南嘅女犯人咧，咁啊当佢个名叫阿 friend 啦咁样，佢系贩毒。就喺越南嗰度坐监， 哇死得噶喎！ 系啦，因为咧佢哋喺越南嗰度贩毒咧，系被判咩咧？ 系咯， 即刻俾人剁啦， 系啦， 死刑， 系咯， 哎呦， 被判死刑嘅咁样。咁当时咧佢先系得嗰即系40多岁，咁咧佢就话啦：，喂，我真系冇办法接受，虽然我知道我做错事，但系我唔想死。 吓，40多岁， 系啊，我唔想死，死刑咁样。佢话咧喺监仓里边咧，咁啊有囚友啦，咁啊隔篱咧有一个咧系阿婆嚟嘅，咁咧我就话啦：，喂。你犯咗咩事啊？点解你要即系坐监就嚟俾人死啊？咁样，佢话你系咪杀咗老公啊？咁样，佢唔系啊，我贩毒咋？佢话 贩毒 咋？嗰度边中啊？ 喂，两样嘢真系唔同啊嘛。 跟住佢话咧，个阿婆咧就话啦，我就因为犯咗杀人罪，所以我被判死刑。哎呀，你系阴公啦，你贩毒都要死啊咁样。咁当然啦，而家系佢哋自己囚友之间对法律观念嘅理解啊， 佢哋嘅对话啫。 系啦，咁跟住咧，个阿婆咧就再讲多句话，嘿，如果我系你嘅话，可以唔使用死刑嘅话咧，怀孕啊咩事我都可以做得出啊。 哦，佢突然间灵机一触， 跟住呢个 friend 咧，佢就问啦，怀孕系咩意思啊？咁样，咁然后咧，佢就冇继续对话啦，就俾郁叔赶走咗啦。咁但系时候咧，呢个女囚友咧，佢就谂啦，嗰、那个阿婆话用怀孕可以逃避死刑， 系 系，佢话佢记得啦，曾经真系有个死囚犯咧，因为怀孕咧，结果系改判终身监禁。 哦，咁都唔使死啊！虽然都系囚喺里边， 系啦， 仲 有得解释添，系啦。于是乎咧，佢就话啦，42岁嘅我系唔会想死嘅。佢就谂办法，佢话求生意志喺呢个时候咧就燃烧起嚟啦。佢话我有咩计咧可以令到自己唔使死咧？ 喂， 佢话我要怀孕。 我知道，咁但系佢要真系怀得到先得咯。 冇错， 系啦。 我哋又唔系单细胞， 系啦。点样可以怀到孕咧？ 即系如果佢真系好唔好彩嘅，佢早停经嘅，即系10年都唔嚟一次啊咁样。 好彩佢系正常啦。 好彩佢正常，即系佢有咁嘅条件先得。 佢第一时间咧，佢就知道啦，即系呢啲人唔系可以即系自己一个搞掂啦。 当然啦， 佢就要谂住系买呢个钉啦咁样。你知唔知我？开头咧，我开头想象嘅情节咧，即系我睇得电影多咧，我就会以为佢咪谂住咧就会诱惑嗰啲狱卒咧，同你哋谂法一样啊！即系 我冇啊，我冇谂过佢有咩出卖行为啊！ 唔系、啊，我想象唔到，唔系佢点做先得噶嘛？我真系会以为系咪佢 试管婴儿咩？ 系啊， 因为我唔会，我唔嗱，所以真系咧唔同嘅角度咧，男性同女性，我唔会谂住牺牲自己， 出賣自己我都就嚟死咯！你喺里边都， 我宁愿俾钱买咯。好多时啲家庭里边成日都系俾钱买嘢噶啦。 你有仪器先得噶， 唔系 都有雪柜噶。我哋睇出边嗰啲好大抽手术 嘅，咁可能总有佢嘅方法啦。 你有啲土炮， 可能先嗱， 有土炮方法， 摆喺一针孔里边咁啊，跟住佢就中啦，咩度啦。 嗱，唔好低估女人嘅想象力，唔好低估女人嘅想象力。我哋男人咧，我哋男人嘅想象力就净系好好肤浅嘅啫， 想咸湿， 净系要即系洞房花烛嘅啫。 系啦， 咁点知咧？佢呢个女囚犯咧，佢第一时间就先问啲男囚犯咧去买钉。咁原来咧，佢哋虽然咧就系男女监狱啦，但系原来佢哋咧放风嘅时候咧，隔住个铁丝网咧，根据佢嘅形容咧，佢哋系有机会可以喺铁丝网度咧互相接触到对方。佢话咧，佢 哦咁样嘅，原来即系都系分翻开嘅，但系原来有一网之隔， 一网之隔嘅， 咁真系可以交收喎。 系啦，咁佢就话咧，佢试过搵一啲男囚犯就你可唔可以 吓买钉嚟啊？ 套钉买啲钉。咁咧，佢话咧就肯唔肯咧？佢话有啲囚犯就唔制，因为咧 咩买啊？ 系啦， 即系可能用烟 钱咩？ 佢可能有探监啊嘛，可能佢有钱啦。佢就话啦，嗱，我可以之后俾报酬你嘅，但系咧啲囚犯咧唔制，因为点解咧？有啲就话喂，我就系放噶啦，我就系放监啦。 咁咪加监噶？ 系啦，喂，我同你做呢啲嘢，即系个着数。如果系少少钱嘅话咧，我傻啦。咁 当然都睇翻佢系咩嘅背景啦。咁如果又系嗰个叫做终身监禁嗰啲人啊，咁啊， 佢 啊 冇所谓啦。 冇终身监禁，我更加冇有，我都冇诱因要帮你。其实你有冇发觉矛盾啊？嗱，佢如果坐得耐嗰啲咧，即系唔怕加监嗰啲咧，佢冇诱因要帮你，佢都唔需要钱。如果你需要錢，即係話你有機會重獲自由嗰啲咧，佢又唔願意為咗你冒險。 唔係，咁我知道，我都明嘅。咁但係嗰個可能終身監禁嗰啲啊，唔係使錢，可能用其他物質嚟代替咧。 可能嗰個女囚犯好靚咧。 係啊。 如果係咁啊，直接咩啦？使乜買啫？佢又唔係，佢就係買啫。終於就俾佢揾到有一個咧叫阿 Ken 嘅男人咧。 咁呢個 Ken 係乜嘢原因之下？ 佢咧就係盜竊罪入獄嘅。 哦。 咁咧，於是乎佢就符合咗幾樣原則。第一，罪名好輕，放出嚟啦。但第二系咩咧？佢就话你因为偷入狱啊，系啊系啊，即系你都冇钱啦，系啊，你就算放翻出去你都冇钱噶，系啊系啊，你迟早入过嚟嘅啫，都系嘅，咁啦， 即系捉心理噶啦，佢情， 冇错， 捉晒。 喂，呢、這个真系咧环环紧扣啊！佢话你系因为冇钱而入嚟嘅，你出翻嚟都冇钱嘅，你迟早入翻嚟。佢不如咁啦，我俾啲钱你，我出边会有钱，我开俾你。佢话你如果肯答应俾啲丁我咧，我就点都会俾翻钱你，咁你就可以出翻去之后咧冇事。 啊，佢又信佢噶。 咁然后佢就话啦，嗱，重点嚟啦，咁点俾你啊？ 系啊，咪新鲜热辣咯， 犀利， 系唔系啊？喺个 佢咁嘅 杯噶嘛？ 佢嘅，佢咁讲嘅，佢话嗱，你咧 就只需要揾一个胶袋，唔知佢点样揾到啊？大家真系冇监狱嘅经验啦。佢话你揾到个胶袋，就再将你啲钉咧就摆落去里边。然后咧嗱，紧要啦，即系第一个步骤都仲容易理解啊。总之你自己搞掂啦，咁样。你唔可以咁样接触噶嘛？你男女唔可以咁样拎嘢噶嘛？同埋你拎嘢你都唔知点收埋。佢话咧， 揾嗰清洁阿姐。两即系收埋 佢，咪又惊咁多个人咯。 收埋佢， 佢话咧嗱，我哋厕所里边咧有好多窿嘅，即系说明咗咧越南嘅监仓咧千疮百孔，因为如果唔系咧个厕所冇咁多窿窿罅罅嘅。佢话嗱，里边有个窿，你就将个胶袋咧摄喺个窿里边，我会自己去攞噶啦。 哦， 哇， 即系浴室都共用 嘅。系啦，原来佢哋系咁样嘅，即系个厕所咧， 男人 一 场之隔 咋嘛？男人用完之后，女人唔通系？ 系啊，即系真系唔知佢系点样一场之隔。 唔系，我谂系即系都系嗰条栏嘅，即系譬如嗰个栏之后咧，嗰个厕所就系一埲墙，呢边男厕，呢边女厕咁样。 系啊，嗱，然后咧佢仲要做几个步骤嘅。第一啦，佢揾到人供货俾佢啦，佢就有呢一个钉啦。 仲要及时雨喎。 仲要系啦，第二咧就系佢仲要喺其他囚犯里边咧买到注射器， 系啊，我都 针筒注射器系啦。咁但系然后问题就嚟啦，嗱，正所谓咧嚟到而家咧，即系万事俱备啦。 好啦，咁我想问啲针筒喺边度嚟咧？咁 系啦，唔系咁里边多人即系曳啊嘛，所以佢哋咪会买到啲注射器咯。即系佢哋都就我谂应该系咧呢一啲咁样嘅比较落后啲嘅地方咧，佢哋嘅监狱管理唔完善咧，仲系有啲人可能喺里边就作威作福 嘅。 系啦，咁然后重点系啦，佢话但系我点样可以大模私样拎住嗰袋嘢？再攞个注射器嚟为自己注射咧，佢话日日有四个监狱望，有四个狱卒望住自己嘅。 但系我哋话斋都有啲咁嘅漏洞噶嘛，我冲凉咯。 冲凉咁你都做唔到咁多嘢，于是乎咧真系拍戏一样啊！佢又再问嗰阿婆，阿婆我咩都攞齐晒啦，但我而家咧冇机会，我冇机会可以即系有个独处嘅时间啊！好似你话斋冇 me time 啊，系啦，点做咧咁样？ 咁佢阿婆又知道嘅。 嗱，我哋睇监狱风云睇得多啦，其实你都识答噶。咁你咪试下被运去单人囚房咯， 即系打阿婆， 系啦， 佢打阿婆啊， 你打我啊， 佢话咧嗰个单人囚室咧，大家睇电影都见到噶啦，暗无天日嘅，四面都系墙咧，冇窗冇剩嘅咁样。佢于是乎咧，哇，真系拍戏一样啊！佢话咧，佢有一日佢揾咗个机会咧，就求其望住有个女囚犯咧，就闹佢：，喂，你做咩望住我？我冇望你，仲话你唔应， 咁乒乒乓乓 就打啦。咁然后咧，真系俾佢拉咗入去咧嗰个单人囚房嗰度。咁喺佢拉入去之前咧，佢就做埋呢个动作啦。佢就话：，我系入去监禁，我系啊，入去单人囚房。我之前可唔可以去屙尿？我想去厕所，咁、 哦、 然后咧佢先至去嗰个厕所度咧，就攞嘢， 好多嘢，我想 冇错啦， 佢即系佢行程紧密噶， 呢 个 系求生啊嘛， 系啦，咁然后就话咧，佢就去到厕所度，真系攞住咧装咗嗰个钉嘅嗰个袋咧，咁然后咧佢就拎翻去，最后咧真系冇晒人啦，佢就攞埋个针筒咧，就将佢咧就自己即系注射去体内里边，哇，然后咧、那个剧情就系话几个月之后。佢已经发现自己想呕啦，又冇 M 啦，咁然后咧就话你应该就大一套啦，咁于是乎咧就同狱警提出要求验人，结果验出嚟系阳性，咁咧佢哋啲狱警咧全部癫咗， 佢 话佢系死囚犯嚟嘅，佢有乜可能喺狱中里边咧即系会有怀孕嘅机会咁样发生咗啦？ 因为嗰段时间嗱，佢如果去都唔使嗰几个月，可能一个月已经有咗嘅时候咧，已经有呢咁嘅出现啦。 系啊，咁然后咧嗱，佢话咧个个喺度估啦，但系一定知道系。死犯囚犯里面啲人咧冇接触其他人噶嘛，咁然后咧啲狱卒又个个都话唔系我唔系我，即 系 亦都冇人咁大胆啦，又唔系我，咁最尾咧嗱，佢又真系好诚实，佢首先咧 吓佢督咗嗰个对面嘅男囚犯， 佢冇督，佢首先佢真系有俾到钱咧嗰个男囚犯先，喂佢都大手笔啦，俾咗17,000佢啊，港币 美金啊， 港币，喂咁越南嚟讲算多噶啦，折合咧成折合成5,000,000越南盾噶，系啦，咁啊第一就俾咗钱佢啦，第二咧佢哋终于 check 完之后咧，佢哋就话啦，究竟嗰个犯人系边个嘅？佢哋原来就验 DNA 啊， 系 真系 即刻验 DNA 啊，女街坊咯， 走咗啦嗰个男人 啊，唔系啊，好神奇、哦，佢话虽然验到就系嗰个人啦，但系佢话咧，由于呢件事咧太特殊。佢话咧未有法例规定咧，佢系犯咗啲咩法？ 涵盖唔到， 涵盖唔到，因为佢冇同佢有接触， 系啊， 佢净系捐丁啫， 行为不检， 系啦，佢又冇咩嘢，所以咧佢话咧冇办法令到个男人定罪啦。咁然后咧根据法庭判决咧，佢就真系咧由死刑就变成终身监禁。咁啊后来咧仲生咗个仔啦。咁然后咧就即系件事就完咗啦。咁啊佢就呢件事咧就俾人哋影翻出嚟 嚟咧，就话系啊，真实噶。佢就嚟自咧，当年越南咧就有个女性咧，佢有埋形，有埋样啦，有埋相啦， 有名有姓啊， 有名有姓噶。哇，几劲啊！佢话佢案发嘅时候42岁，佢嘅中文译名就叫阮士慧啊，因为佢哋好多人姓阮噶嘛，越南嗰度，佢就有火玫瑰嘅称号啊。哇，但系唔系算好靓嘅啫。案发嘅时候咧，得个42岁，咁但系就因为呢件事咧，就系即系怀孕。然后就可以逃过一个死刑的一劫啦。 我想问呢件事是发生在几时的时候？ 啊，佢呢度又冇写清楚喎，真 系。即系讲到好似当年佢系42岁，咁即系感觉上好似而家已经隔咗好多年啦。佢而家咧就唔知系几多岁嘅火玫瑰啦。 可能仔都18岁啦，可能咁样。 真系唔知道，我依家再 check 下佢嗰个年纪先咁样。但系呢个实在太夸张。 呢个应该系好传奇一个狱中嘅故事。 系啊，你听到？ 有冇因为佢而修改法例咧？ 我都唔知佢。点修改？即系咪唔俾 买卖咯？ 怀孕咯，仲有 系啦， 冇得唔俾怀孕噶喎。 冇话唔俾怀孕，即系可能就算怀孕都系生完之后都系死咯。 我谂都有啲人道立场话， 系应该人道立场啊。 你记唔记得啊？嗰套咩电视剧啊？阿黄日华做嗰套咧 咩啊？ 哎呀，边 套啊？咁跟住点啊？ 点啊？个故事讲咩？ 咪讲佢咪喺狱中生。生仔嘅，生完之后都系要死噶， 系咩？ 佢系死囚嚟噶嘛？ 黄日华男人嚟噶嘛？ 黄日华就系嗰个 老公 啊，又唔记得咗， 唔紧要。 嗱， 搵 到啦， 听众嘅 2012年啊， 真系 呢件事系2012年啊，佢真系而家你上咧维基啊、百度嗰啲咧，全部都有晒呢一个嘅。 2012年 系啊，2012年 好多年前啊，10年到咗。 哇，真系犀利啊！所以咧有好多唔同嘅新闻咧，全部都有即系卖过佢好。我只能够话佢求生嘅意志真系好坚强。不过如果你既然有咁强嘅求生意志，如果佢可以加埋呢个守法嘅意识，咁就唔使出此下策啦。 系咧。私は行く私の果てこの命の宿命の果てまで。何のためにこの時代に生まれ来たのか態度を変えよう我々に従え逆らうなら排除してしまうまで支配するのか同情圧力でだが心は叫ぶくしてはダメだとさあ風よ吹けさあ風止まれ私よ今私に革命を起こせ本当の声を本当の言葉で私だけが私を変えられるのだと決断の瞬間はいつだって怖くてそれでも自分に嘘はもうつけない正義か明日は悪になったり誰かの希望が誰かの絶望になったり時代は動く目撃者ではなくてただ自分が動く当事者になれるかさあ旅立とう三新世界へ私よ今私に戦いを挑め大勢ながらも迷いながらも振り返るなそこに答えはないのだろういくつの失敗といくつの間違いが一つの正解へ一つの確信へ変わ る香港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等中央官员到本港出席座谈会，听取各界人士对有关完善特区选举制度的意见。张晓明表示，全国人大就完善特区选举制度的重大决定，在一国两制实践和推进过程中有重要标志性意义，其历史意义将随时间推移加深大家认识。他强调，人大的311决定已经明确了内容，就是将来完善选举制度必须坚持的基础，要在这个基础上讨论细化和完善选举制度，不应天马行空，否则就会变得不聚焦。张晓明又说，中央特别强调在完善选举制度的过程当中，要广泛听取香港各界人士意见，中央对完善特区选举制度的工作高度重视，而今次的座谈会将一连三日举办，共有60多场，共约谈超过1000人。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認同，現時是合適時機降低接種新冠疫苗優先群組的年齡限制。許樹昌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根據醫管局數字，40歲以上成年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之後，病情的嚴重程度和死亡風險一直有上升，可以趁現時疫苗貨源充足，降低接種疫苗的年齡層，降至50歲都可以。至於怎樣增加接種率，許樹昌認為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可以更加清楚解釋死亡個案與疫苗有沒有直接關係，包括解剖數據。他又建議連同進行解剖的病理學家一同解說，政府方面亦都可以解說多一些，減少不必要的恐慌。消委会测试市面26款声称成分天然或者有机的染发剂，发现60%样本含致敏物质或者重金属，其中5款被验出有阿摩尼亚，但有2款包装标示不含阿摩尼亚，已经交海关跟进。消委会提醒，如果有湿疹或者头皮痕痒并且有破损，应该避免染发，若感到痕痒同埋灼熱、經清洗仍然持續嘅話，應該盡快求醫。海關就發現有兩款染髮劑嘅細菌菌落總數超出標準上限，大約3.4倍同埋51倍不等，涉嫌違反消費品安全條例。中央氣象台發布沙塵暴黃色預警，指北方12省市將出現大範圍黃沙，話係近10年最強嘅沙塵天氣，亦都係近10年範圍最廣嘅沙塵暴。除咗沙塵，冷空氣亦都令到北方氣温顯著下降。專家提醒，今次冷空氣影響廣泛，大風降温、沙塵雨雪天氣夾雜，建議公眾外出嘅時候要注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下午大致天晴，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气相当温暖。本周中后期较为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下周初天气稍凉。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07点，升167点，总成交金额1,06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32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89点，跌307点。其实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631元，跌19.5；小米集团24.85元，升2.1；阿里巴巴221.6元，跌4.4；美团326.6元，跌6.4；盈富基金29.18元，升1.8；京东集团324.2元，跌19.2；中国移动 52.7 升7毫，友邦保險99.2升3.2，藥明生物86.85跌4.35，阿里健康24元升1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3，日元109.18，瑞士法郎0.929，加元1.248，人民幣6.504，英磅對美元1.393，歐元對美元1.195，澳元對美元0.775，新西蘭元對美元0.72。日經平均指數報29,741，升23，港金現價報15,980，比上日收市升15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26.94，賣出1,727.45。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音乐说林义文的音乐选择， 入边嘅 memories。 呢首歌是我第一次在学校天才表演报名，点知唱完之后台下鸦雀无声，咩叫 midnight on a sound from a pavement， 咩 pavement， 你讲乜嘢？原来唱歌是要拣啲人哋识嘅歌。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桂卡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喜庆啊！今日 新会翻件 新 会翻件唐装衫， 系啦， 公子你 小 红 嚟 咧，系啊， 同我攞两支女儿红嚟， 着翻件小凤仙雪条都好啊，真系啊！ 咦，莫非你系凤姐？ 睇先，我哋 龙你就会飞上天咧。 终须有日就龙穿凤，何苦有日就富穿窿？ 各位各位，冷静一下，我哋。而家角色系点样先？ 哦，冇嘢冇嘢冇嘢，系啦，因为今日咧， 阿程老爷， 系啦系啦， 兴之所至啫， 系兴之所至，随意得噶啦，随兴得噶啦， 随兴啊， 系啊， 啲随夫 随 衫 随领啦，都系啦系啦，嗱，因为今日我哋呢一个风之 book 咧，就要介绍咧，其实系睇图画嘅，你可以话， 哎呀最中意， 系啦，佢就叫做得但， 冇咁多字， 画中历史， 画中历史，即系透过啲画咧里面讲历史，系咪 绘本？ 是啊，它里面呢其实就是将中国呢以前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啦、朝代啦的画呢，它就一幅一幅呢彩色这样呢就将它印制了出来。咁啊，其实它这个系列呢、有两册的，一册呢就叫做中国历史画解读，就画中历史啦，另一个呢就是画中历史之西洋历史画解读。 哦，即是讲西方啦。 是啦，咁佢就即係中西都各有嘅。咁其实大家都好多名画㗎嘛。咁可能以前呢我哋对名画呢，即係老实讲，大家呢如果对任何名画嘅理解呢，应该都系嚟自于拍卖行啊。 最多噶啦、嗯。譬如我哋话哇呢幅画值钱啊，点解啊？哇，有八个零喺后边噶，咁、啊、你就觉得好值钱啦。咁但系通常咧，你就好少咧就会话呢幅画值钱咧，因为佢就反映出咧嗰个朝代嘅一个故事，嗯、又话咧你可以喺呢幅画里边咧就认识到呢一个朝代嘅变化啦咁、嗯、样。咁呢本 系啊。即系最近代一啲我哋好熟悉嗰幅名画系咪咩《清明上河图》啊？ 啊系啦系啦，呢、這个就已经系好出名啦，张择端嗰幅。咁啊当时大家就曾经做过咧，成个传媒界咧、哦、社会咧都掀起个讨论咧，就话系啊，佢等你咧认识到咧，即系宋朝嗰阵时佢哋啲商业活动啊， 系咯系咯， 究竟系点样做嘅？ 好仔细啊，嗰阵时描述得。 系啊嗱，咁啊所以啱啦，你可以咧当咧呢一本画中历史咧、嗯，其实就系咧等你进入呢一个咧历史嘅时光隧道里边咧，系用图画。即系唔使咁闷啊！讲真，当时买嘅时候咧，其实你都系发觉，喂，好吸引、啊。佢啲图画咧，全部又有彩色啦，佢又每一篇咧都有解说俾你听咧，究竟系咩历史？咁咧佢分埋次序嘅，譬如咧，你知道我哋即系中国呢个五千年历史咧，你由呢一个当系神话时代啊，一路去到咧即系唐宋元明清咁样咧，佢个排序都一样嘅。譬如佢可能咧，头嗰几幅咧，都系话俾你听有呢、這个即系大禹治水啊，咁、嗯、啊，即系最早期啦。 即系夏商周开始噶啦。 系啊，咁一路去到后边咧，可能系讲紧话有赵氏孤儿啊，有孔子啊，有庄周梦蝶啊，原来咧就按次序咯，有荆轲刺秦王啦，跟住就有鸿门宴啦，即系秦之后啦，系啦，咁啊就楚汉相争啦，一路晒落嚟啦，又有张良啦，然后一路咧就张骞出使西域，哇！你话我哋读中史嘅时候都记得呢啲， 犀利、啊。 所以佢就一路摆落去，一路摆落去咧，佢就去到最尾啊，犀利啦！ 去到清朝， 清朝，然后就会去到，譬如话有康熙南巡啦、啊、乾隆南巡图啊，有鸦片战争啊，有中法大战啊，亦都有呢、 其实佢一本中史书嚟噶， 冇 错啦，中史书都系大概讲呢啲噶。 系啦，喂，我就觉得咧， 简化咗即系每一个朝代咧，都攞佢嘅重点出嚟讲嘅。 系啊，你用呢个方式嚟睇呢啲中史咧，容易睇好多。 但我想话换咗呢本嚟教中史，可能会大家有兴趣多啲。 但我好奇啊，即系佢每一个历史篇章都有一幅名画噶。 系啊，佢几乎 总有一幅名画， 总有一幅噶。譬如咧，佢第一幅咧，佢呢本书嘅第一章咧。就是、叫做许由巢父，咁其实咧呢个就系嗰阵时你睇即系庄子咧，佢都有讲到咧，就话呢个神话传说咧，就话啊许由同埋巢父咧，佢哋两个都系淡泊名利之人嚟嘅，咁啊话佢哋咧系即系讲紧啊尧舜禹汤嗰个时代，即系神话一般嘅人物啦。咁嗰阵时最出名咧就系话喂人哋叫你去即系去做官，跟住许由咧听完之后咧，佢就喺度洗耳仔啊，攞喺河边度咧就洗自己耳仔， 洗耳恭听 嘅 啫， 系啦。但系佢意思就话、是。 我又不听清楚， 你唔好整污糟我耳仔啊！你叫我做官咧，我觉得呢啲系即系侮辱咗我人格，我好唔中意啊！ 咁 样系啦，咁咧佢就喺度洗耳仔啊！咁样咁，但系咧巢父咧就系、是、我哋成日都话即系有巢屎嗰个巢父咁样咧，佢就话喂唔系、哦，你呢个巢父听到之后咧，即系因为佢树顶度捉巢啊嘛，佢话咁你而家咧你如果你匿埋一个深山咧，冇人会揾到你嚟做官嘅。你俾人揾得你做官咧，即系其实你自己都想嘅，你又唔好扮嘢啦。人哋揾你做官，你又扮自己咧好清高，然后喺度洗耳仔，全部都系做啲矫扭造作嘅嘢，即系离晒谱啦咁样。即系呢个就系一个典故嚟嘅。 咁佢就系一幅画嚟嘅呢个。 佢呢幅画里边系啦， 见到佢洗耳仔唔通？ 有啊，佢就影住咧巢父就拖住只牛啦，咁然后咧有另一个咧就呢个许由咧就踎低咗喺条河度咧，咁佢画过出嚟噶啦。咁咧佢就影住咯，呢个系明代嘅一幅画嚟嘅。咁咧你如果咧嗱，你谂下呢本书点用咧？可能个僆仔你拎住教学生。啊，爸爸啊，妈妈或者老师啊，做咩事有个人拖住只牛啊？另一个人做咩河边度做咩啊？你就话嗱，呢、這个咧就许由巢父嘅故事。踎喺河边个就许由，人哋叫佢做官，佢唔做，就话要洗耳仔。 其实同咧啲小朋友讲故事咧，有图画好紧要嘅，即系佢完全佢冇幻想噶嘛，佢唔知佢点样古时人系咩样咧，那个画面系点咧，所以可以指住佢，跟住讲埋个故事。 系啊，嗱，我哋可以咧同你玩一下呢个游戏咧，就系、是。 有好多历史嘅事件咧，睇下你有冇兴趣咧，想了解下佢有边一幅画嘅表，我就咁读咧，睇下你哋有冇听过啦。 Uh-huh. 譬如话呢一个叫做庄周梦蝶，听过未啊？ 你喺播 系啊？庄周梦蝶你听过啦？系啦，红门宴啦，荆轲刺秦王啦，有冇边段历史嘅幅画你想听噶？ 荆轲刺秦王， 好啊，我哋一齐揭下咧第46页咯。 好啊， 系啦，咁啊，亦都好多历史电影咧有做过荆轲刺秦王。 系啦， 不过呢幅画咧，如果对一般小朋友咧，真系有啲闷啲嘅，即系就算大人都闷啲嘅。 闷噶， 因为点解咧？其实佢唔系头先嗰啲咧，有好靓嘅图颜色啦，又唔系山水画，佢又唔系嗰啲咧，即系水墨。 佢系咪一嚟就已经秦王已经系被跟 住？唔系， 秦王边？ 佢系咧呢一个叫做 即系俾佢侵袭嗰个 喺嗰啲叫做咧碑石碑上面咧佢嘅石刻画嚟嘅，佢就唔系喺一张张嘅即系嗰啲叫做布啊绢布嗰度， 所以就 唔 系咁 佢色彩唔会好鲜艳嘅，我如果俾你睇咧，你都会话咩嚟嘅咁样一撇嘢咁样咧，系啦，佢石板画刻上去嘅，咁但系咧哇，如果讲呢幅画咧，我哋读翻佢嗰个细节出嚟咧，你又要佩服喎、佢呢一个石刻画咧，都画到咧，即系好仔细、譬如咧，咁荆轲刺秦王最尾嗰一幕嘅情节、有冇印象系点噶？最尾嗰幕， 陶共碑宴 系啦，陶共碑宴就系话咧，即系呢一个荆轲咧带埋秦舞阳咧，就去想杀阿秦始皇嘅时候咧，当时仲未叫始皇啦吓，咁啊想杀佢啦，咁然后咧就打开嗰幅图，佢就见到咧就嘟去到最尾嘅时候咧， 开晒啦， 系啦，差唔多摊翻开晒啦，咁然后咧佢就系见到个匕首，跟住。佢想攞个匕首咧就掟佢，咁点知咧掟唔中，因为咧掟中破条柱，咁啊秦始皇匿喺个柱后边，咁然后咧荆轲咧就围住佢咧追，去到最后咧就有啲侍从咧就揽住咗阿荆轲，咁然后啲人保护佢咁样。 我想话咧，我喺网上面咧打荆轲刺秦王咧，都已经有你头先嗰个石刻画喺度啦。 哦，系啊，嗱，咁如果你 呢个石刻画 非常之著名， 佢呢个石刻画咧，佢嗰个仔细程度咧就系你会见到中间有条柱啦。你会影画住个匕首咧，就直情系钉咗一条柱上面啦，因为佢插住咗啦， 穿过 啦，咁然后咧，你仲会见到个刻画咗咧，荆轲咧好笑噶，你一睇就知佢系荆轲，因为点解咧？佢企咗喺度咧，两只手就举高咗，然后边咧有个男人揽住佢，就话啲侍从咧就要制止佢，咁然后咧佢仲要咧好仔细噶，因为咧喺呢个历史人物里边咧有一个头先讲话叫秦舞阳咧，佢本来就以为勇者嚟噶，点知去到咧就熬底，俗称嘅怯场啊， 哎哟， 咁佢连呢幅画里边咧都有交代埋咧，就话有一个咧好惊讶嘅一个秦舞阳咁样， 画咗出嚟啊， 系啊，画埋出嚟噶，咁然后咧话佢因为要献咗咧即系将军咧范雎琪个头啊嘛。佢连呢一个地下有个盒打开，里面有个人头，佢都全部雕刻晒出嚟咁样， 好恐怖啊！ 系啊，所以佢话咧，如果你就咁睇一黑掹掹一劈咧，就觉得好似即系唔知讲乜啦。 系真系，如果就咁睇图咧，你唔明咩嘅？ 系啦， 你就见到有啲人咧喺度打紧交啦，有把刀啦，跟住一人跌到个地下啦咁。但系睇埋啲文字咧，即系佢画得好仔细。 系啊， 如果阿豪仔冇形容咧，话地下有个盒，盒里边有个人头咧，我真系唔知个系人头。 你又唔 知 噶啦。 打开咗唔知咩意思 系啊，所以呢、這个其实佢又几有趣嘅，即系如果你要睇嘅时候咧，即系当然你无论你系话你系老师啊定家长咧，你自己消化少少咧，咁就即系容易啲嘅。 我可唔可以问第二个 好啊 图画啊？ 好啊， 就庄周梦蝶啊，不如 好啊，庄周梦蝶 会唔会 colorful 啲 咧？哦，会啊。 有蝴蝶 啊嘛，系啊，起码有雀蝴蝶。咁庄周梦蝶嘅典故，当然就话，哎呀，庄子有一日咧就自己瞓觉啦，佢就醒咗之后咧，佢就话啦，哎呀，我梦到蝴蝶、哦，咁但系究竟咧系我发梦梦到蝴蝶啊，定系蝴蝶发梦咧梦到我咧咁、样，系啦，好玄妙啦。咁呢个就即系大家好出名啦。 系啊， 咁如果呢一幅画咧系有啲难度嘅，因为咧佢里边冇蝴蝶嘅。 哦， 啊，竟然。 因为你发梦啊嘛， 因为好卡啊！如果你画埋只蝴蝶出嚟咧， 咁会唔会就系、是、其实画嗰、那个呢幅画嗰个画家咧，佢其实好相信系蝴蝶梦到佢咧，所以冇蝴蝶喺里边咯。 你嗰幅画系庄周梦蝶系咩样噶？好睇。 我而家呢幅画咧就系、是、 有几个老人家喺度、那個。 有一个老人家咧就瞓咗喺度咯，赤裸上身咧就瞓咗喺度嘅。咁咧佢就瞓咗一个好舒服啦。我觉得咧呢幅画有趣嘅地方咧就系、是。你可以睇到咧，以前啲古人咧瞓觉嘅地方系点样嘅咯？嗱，我而家幅画系咁样嘅， 是不是周围都冇乜。 建築物、哦、或者係冇乜家私， 即係好似乘涼嘅阿伯。 佢一個乘涼嘅阿伯，佢咧 喺樹底嗰度。 係啦，佢就咧瞓咗喺咧一個咧大木板上面。嗰、 嗯、 個大木板咧，如果你用我哋而家嘅公園凳咧，哇，闊好多，長好多， 係啊， 舒服好多， 有翻人道， 有翻啲人道啊，即係同我哋而家唔同。係啦，佢仲咧喺棵樹下邊嘅。嗱，其實咧佢呢度説明咧就話佢有對蝴蝶咧就翩翩起舞嘅，但係咧我睇唔到有。 哦、 你揾唔揾到有蝴蝶喺度？我呢度就唔系几望到佢有只蝴蝶。 嗱，我喺其他咧，即系佢，因为佢网上面都有呢个故事啦。但系其他咧，个个都系有嘅。但系唯独是咧，佢呢个好似又。 系啊，我而家呢个我唔知系咪眼大睇个龙咧，我见唔到啦。 我都睇紧。 会唔会你嗰幅画系最 original？ 唔知喎、啊，佢呢个就佢都元代嘅一个画家嚟嘅、啊。其实我估咧、嗯，其实因为历朝历代有好多唔同嘅画家咧，都用过呢啲历史主题咧就画画嘅。所以咧，其实又唔好以为话系咪咁多个版本就得佢呢个有画过庄周梦蝶咧，都唔系嘅。 唔系啊，我唔知啦。咁我见到喺网上面咧，都好多呢个画咧，都系有蝴蝶喺度飞嚟飞去围住个阿伯嘅。 系、嗯、啊。所以我先呢个就睇唔到啦，不过 O K 嘅，咁所以咧嗱，你一路睇嘅时候咧，你就可以见到有呢一啲咁样嘅图画喺里边啦。 我点解讲阿 Koi 阿伯都系庄子？ 咁庄子都系阿伯嚟嘅， 系庄子阿伯。 佢直情系大肚腩咁样， 系 啦，大肚腩就飞咗出嚟，系啊嗱，所以佢里边有好多咧譬如话嗰个叫做超军出赛图又有啦，系啦，咁亦都佢有一啲 独谱啊， 系啊，佢亦都会有一啲张良啦，就大破呢一个叫做楚兵啦，都有好多嘅。咁咧，不如我觉得咧，休息翻嚟咧， 系 其实可以介绍啲咧，佢比较近代啲嘅，因为咧近代有啲历史咧， 即系清朝嗰啲啊， 系啊，因为咧其实佢哋嗰啲历史一嚟近我哋啲啦，二嚟咧你系想象唔到咧，点解嗰个主题咧都会变成喺幅画里边出现嘅、 哦？ 譬如佢有一个主题咧，系话佢咧即系抢呢个当铺啊， 抢当铺。即 是 打劫啊！ 系 啊，即系你想唔想象到你有一幅画咧，佢里边个主题咧就系讲打劫嘅，仲要系讲咧打劫咗个当铺嘅。咁、究竟呢个系一个咩历史嚟嘅咧？ 好重要嘅，唔通嗰个当铺？ 系啊，咁究竟嗰段系 有一啲收买咗翻嚟嘅嘢， 系啊， 跟住好贵重嘅咧？ 翻嚟同你讲下啦。 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哎呀，又翻翻嚟啦！ 我哋又要 继续 啦， 我真系好想即刻帮自己摘两个鸡啊！骑住只鲤鱼， 点解有呢个画面啊？ 你唔觉得好似咩？ 嗰啲过年嗰啲咧，其实你头先讲我都啱噶，嗰、那个系咧其中一个中国嘅画风咧，叫做嗰啲叫做天津杨柳青咧，嗰啲版画就最中意咧就画头先嗰啲肥嘟嘟嗰啲小 B B 咧，揽住个大鲤鱼啊， 喺度游水。 系啦，佢里边有一两幅画咧，都系用呢个杨柳。清嘅即系画风喎，咁咧嗱，今日要介绍嗰本就叫做《画中历史》啦，就专门讲中国嘅历史画解读嘅。 咁佢有冇作者噶呢本书？冇 啊，佢有个编者啦，因为都有嘅，佢有个有两个人叫范波同埋朱光耀。 系 咁啊，但系因为主要咧，其实啲画咧就系历朝历代啲人即系画出嚟嘅咁样。咁头先话咧一跳，不如跳去清朝咧，佢、有啲历史我哋比较即系近啲啦，同埋你会觉得咧，哇，佢呢个主题都可以入到画里边，都几犀利嘅。嗱，譬如呢、這、一个。真系啦，而家中史咧，你要读啊，一定要了解啦。鸦片战争 系啊， 系啦，嗱，咁咧佢就收录咗有一幅画咧，就系已经系画喺布面上面嘅油画嚟噶啦。即系你谂下，已经唔系讲紧咧山水画嗰啲啦， 又唔系雕刻啊，咁 样又唔系雕刻，其实都几西方嘅画嘅手法咧，就系喺布上面嘅一幅油画啦。咁啊，作者就不明嘅，咁啊冇留低个姓名，咁啊清朝嘅。咁啊，究竟鸦片战争呢幅画咧，佢会点样画出嚟咧？咁样，咁呢幅画咧，佢就影住咗咧，有好多只帆船，其中一只帆船咧，就直情砰一声咧，你睇到幅画，你都会想讲砰一声，因为你见到咧，系直情嗰只船咧炸烂咗，炸烂咗个场面，系啦，咁咧见到咧，即系嗰啲 画到呢个状态啊， 画到啊，嗱，我俾你望下咧，佢幅画咧，有好多只好完整嘅船啦，但系中间嗰只船咧，佢得翻个船底咧，得翻少少木头。但上面啲木屑咧就飞起， 真系画得好真实咯， 系啊， 可以影相咁啊， 你直情望到咧，你系会有声嘅，你会想讲一句哇棒啊，即系好似有个咁嘅嘢出嚟啦咁样，咁啊同埋咧，佢话呢一幅画咧亦都会有一个好好嘅记录嘅意义咧。就是、因为佢影住咗咧，嗰阵时中国嘅帆船咧，即系几咁传统同埋落后啊！即、就、系、是、因为点解会打输咧？即、就、系、是、当年佢话鸦片战争嘅时候咧，就是、因为嗰、那个即系唔够先进啊嘛。 系 咁，所以咧呢幅画咧就记录低咧当时咧即系中国嘅船只咧嗰个模样系点样噶啦咁样。嗱、呢个第一其中一幅画啦。咁头先有另外一幅画咧，就系讲紧话攻击呢一个咧即系当铺啊。即系你话喂。点解会有呢一个咧抢当铺嘅主题咧？呢、這个真系咧，佢唔系一个特定嘅历史事件，但系咧佢系发生喺咧一件事嘅，就原来佢就话咧，当呢、這个八国联军咧入京城嘅时候咧，佢话好多人咧就谂住走佬啦。咁、然后咧佢就有呢一个咧，佢话原来发生咗咧呢个北京人咧就抢当铺事件。 北京人 系啦，因为北京城里边啊嘛。咁、呢幅画咧就系头先讲咗用呢一个咧即系天津杨柳青嘅年画咧，所以佢全部彩色嘅。仲要咧，你睇得出呢啲线条咧个颜色好鲜艳啦，个线条就比较即系幼细啲咧，咁、又见到成班人咧就围住个当铺喺度抢咯，竟然就成为咗一幅画嘅主题咧。呢、這个我谂咧，你历史书都冇收录过嘅。 系，如果系即系睇住呢一幅画咧，然之后再将嗰个历史咧系 解释出嚟。 俾嗰个小朋友听，又或者其他人听咧，就嗰个解说就易好多啦。 系啦，好啦，听日见。